以色列登月探测器创世纪号在月球表面坠毁，团队宣布任务失败。创世纪号无人探测器大约七星期前升空，原本计划在月球表面影相和做实验，但是在尝试登陆时引擎故障，并且和地面控制中心失去联络。今次项目由私人公司耗资大约1亿美元进行。项目负责人说，虽然任务最终失败，但至少他们曾经尝试。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73点，跌66点，成交金额215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2点，跌咗2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吉利汽车16.98跌6.4，腾讯控股389.6跌个八，中国平安91.9升1.5，中国铁塔2.8升5仙。安石 A 五十16.6系跌咗2仙，盈富基金30.1跌咗5仙，建设银行6.82跌5仙，南方 A 五十15.14跌咗2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256，瑞士法郎7.827，欧元5.59，加元5.868，新西兰元5.281，欧元8.8586。每百日元兑港元7.0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87。日经平均指数报21,825点，升115点。港金现价报12,110元，跌10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3.29美元，卖出1,29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有坏车阻路啊，一大车多，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细受到坏车阻路影响，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慢线咧，而家系封闭，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另外，屯门嘅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咧，近住兆麟苑嘅慢线咧，亦都系有坏车阻路，一大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嘅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苑嘅慢线咧，而家系封闭噶，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带车多。龙翔道去返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青朗公路去返丁九桥方向车多繁忙。而荃湾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荃湾西港铁站。粉岭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泰亨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粉岭港铁站。而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入口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个 type 我又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艳琼苏动音乐。 咁，不如我哋试下 啊！2020年12月1日起，免费电视广播会全面数码化，到时五条模拟频道会终止广播。用紧模拟电视机嘅观众唔使惊。仲有一年几嘅时间准备，只要装个机顶盒或者换数码电视，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节目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下年12月1日开始啦。查询可以打3655-5618。 电台有音乐有快乐，周日早上九只乐。 6点钟 ，Beautiful Sunday， 林慧萱 Sir， 萨拉玛巴基饮早茶。 8点钟， 赵丽如、蔡经文、咪咪 Chan， 玩玩星期天， 大人细路齐齐癫。 朝早10点， 阿欧、曾淑仪， 二台远线， 好戏为你献。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日早上听到石。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星期五啦吓，我哋今日咧又点唱嘅，咁啊，仲要趁住咧而家，佢个天气同股市咧，真系永远都挂钩嘅，回翻少少。而家又回翻少少， 但系之前升咁多， 所以回翻少少咯。 咁啊都好合理。 系啊，我哋早几日个天气又系升到叭叭声咧，你琴日直情想比肩嚟出街咁滞噶啦嘛。 真系啊，即系之前几日咧又话咧，天文台已经咧录得咧就系今年咧最高嘅温度去到31.几度啊。 系啦，但系你谂下，琴日嘅即系股市都系本来牛气冲天嘅，嚟到今日而家22度气温。即系如果同琴日最高相比咧，都冇咗7度啊！真系差唔多。 讲紧股市定天气啊？ 我讲紧天气啊，一样啫嘛。 真系唔一样嘅股市同天气。 啊，唔系股市咪就系回翻少少咯。系啊，天气今日又回翻少少，所以都系冻冻地嘅今日。 系啊，因为咧，琴晚咧都真系落咗几阵雨啊，有黄色嘅暴雨警告天啊，添啊，讲紧琴晚。但系今日咧嘅天气预测咧就系话会大致多云，有骤雨，亦都会有几阵雷暴嘅。咁啊，但系如果大家想 plan 紧一个咧开心嘅周末嘅话咧，可能就要留意住啦，因为周末咧到下个星期初咧，天气都唔稳定嘅，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嘅。 系啊，嗱咁嘅假期前夕咧，我想话即系开始有嗰啲咧，工作嘅要完成嘅压力咧，释放紧出嚟啊。 系、哦，你有啲咩工作系需要完成但系未完成，所以令到你有压力咧？ 例如今日要翻嚟开麦啦，于是乎、哦、我头先同两个拍档讲啦，我喺今朝临扎醒之前嘅嗰个梦，俗称我瞓醒嘅嗰个梦，好深刻。好 3D， 好立体，但系都好惊吓。我梦到我地嘅一个同事， 系 即系我其实发梦梦到自己公司同事本身已经好唔想噶啦。 又或者嗰个同事都未必想俾你梦到啊。 咁大家又咁话啦，你想进入边个同事嘅梦中啊？你话帮我听。 我又唔介意噶，睇下个梦个桥段系咩嘅啫。 都唔系几好啊。 我唔介意梦到你哋两个噶。如果我哋系做啲开心啊搞笑嘅嘢，都几开心噶。 你仲以为梦到我哋两个，然后梦到啲好开心嘅嘢，哇！机会都好难逢啊。 我哋一齐去旅行，喂，讲真嗱，我哋三个系永远唔可以一齐去旅行噶嘛，除非我哋三个都唔做啦。如果唔系，我哋三个冇得一齐去旅行噶嘛。 就算我哋都唔做，我都唔想同阿天去旅行啊。 点解啊？ 哇，你乜仲得了嘅？真系嗰程旅行， 我 OK 嘅， 系 咯， 系咯，佢有咁讨厌咩？ 唔系， 你都对咗十年啦，系嘛？ 都唔止啊，应该 只限三个钟啫。唔系，你知唔知我今朝起身嘅时候，我梦到边个？ 边个咧？ 头先我都同你讲咗，我梦到咩？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 哦， 系啊。 即系我好少可会即系想象我梦到系啦，冇理由咁挂住佢噶，真系个梦境系点样咧？何其真实同埋恐怖！就话说咧，我突然间按 panel 喎。 哦， 其实唔应该用突然间嘅，因为我不嬲，即系我哋个岗位咧，我都有负责按 panel 噶嘛。但喺梦里边咧，我系按咗一副咧，比起而家咧更加大、更加长。嘅一個 panel， 即似鋼琴咁樣嘅琴面咁樣噶啦， 你直情好似八爪魚手先可以撳到嘅，即係各位聽眾嗰所謂 panel， 即係我哋嘅控制台咁樣咧。係 係。 咁總之咧， 有好多掣要撳嘅，即係邊支咪要開啊，撳邊個掣咧就會播歌啊之類嘅嘢，好多掣嘅。 咁然後個夢境裏邊咧，已經係咧所謂就嚟去新聞嘅時候嘅嗰個關鍵時刻啦。係。咁啊好真實喎。咁然後咧唔知點解，我對面咧唔係桂花田，唔係黃耀祖，係李志剛 啊， 佢係坐喺我對面。咁然后咧，佢仲要咧同我讲，我就话嗱，猴仔，依家我帮你揿掣一下，唔知点解佢又会有呢个要求喎。 但佢对面，佢话佢帮你揿掣，即系佢对面都有掣揿嘅。 唔系佢好古怪嘅梦咧，就系佢喺我对面，但系佢话咧，我帮你伸只手咧过嚟拱你嗰个掣。 最恐怖佢只手有冇得伸出嚟？ 系啊，佢行过嚟拱我个掣。然后我仲话好啊好啊，咁我应承你啦咁样，咁我就咧负责咧，佢就话嗱，你就负责咧闩咗咪佢，猴仔，我就帮你咧推嗰、那个会出新闻嘅嗰条声带出嚟咁样。 系系 喺梦里边，我哋就有呢个咁嘅合作啦。咁然后咧，仲要一齐望住个梦几咁真实啊，数埋。时间过三二一，好去啦咁样，跟住我就见到 Alex 咧就帮我推嗰个新闻嗰个声啦， 系 点知冇声喺梦里边系冇声嘅，乜嘢声都冇。然后我就话冇理由噶，李志刚你点解冇声啊？跟住佢都话系咯，即系佢用佢大家姐嗰把声咧，跟住系咯，点解会冇声嘅咧？咁样跟住我点解会咁噶？跟住佢仲要话哦，哎呀，原来我推错咗啊！我推错咗咧，唔系新闻嗰条声啊，我推错咗咧播 CD 嗰个声，细节到呢个地步啊！ 哦，即系 好似 简单嚟讲，喺个梦里面度，李志刚扇咗你啦， 冇错，系啦。 同埋喺个节目，唔系喺个 梦里边 都炒粉咯， 都炒粉， 你炒粉，但系 系由佢嚟，系由佢嚟揸嗰个镬铲帮我炒呢条粉嘅，然后就个梦就完咗啦。 炒咯，即系。 然后个梦就完咗啦。但系你知唔知梦里边啊？我嗰种悔恨啦、懊恼啦，同埋无力挽救嘅嗰种心情咧，真系倾泻而出。我直情喺梦里边，我谂哎呀，点算咧？点同人解释咧？你只管帮我推条威个声，推唔到。 其实点解？ 结果就醒咗啦， 就醒咗啦， 真系醒咗，真系吓醒咗。 就等桂花田同黄耀祖尝试下帮你解梦。究竟呢个梦代表住啲乜嘢咧？ 呢个梦代表咧，即系话佢压力好大，因为咧好多时咧嗰个叫 on panel 咧嘅时候咧，嗰个炒粉程度咧，佢想将自己嘢去到完美，但系咧又无奈咧可能好难做到，所以咧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咁所以就形成呢个压力啦。 咁我唔明啦，点解我对面嗰个唔会系黄耀祖，唔会系桂花田？点解会系同我哋冇关系？即系 要我哋讲埋呢句出嚟啦。 因为你觉得我哋两个系唔会善你嘅，但系其他嘅同事会善你。 唔系， 我觉得唔系咁样。 解啫， 我觉得唔系咁 样。 你喺度造谣，明明关系唔系几好。你仲讲多两？ 边个话我哋关系唔系几好啊？ 喺梦里边啲嘢， 喺梦里边 ，Alex 帮我手噶。 你同人哋人际 啊？ 你同人哋人际关系 唔会咁噶。 我决定自己解读翻个梦。 啊、 我后来终于谂清楚啦，点解我对面唔系桂花田，唔系黄耀祖咧？ 因为你想同 Alex 做节目， 唔系，而系因为证明咗啊 咩啊？ 我系惊佢啊， 你 只有佢先至会能够俾到一个压力俾我。 我咪就 系 话咯，所以 哦咁你 争咩几远先得噶？咩叫做你咁话真系？ 点解佢会俾个压力你啊？ 因为佢前辈嘅风范。 尽现眼前。 唔系，咁 我相信应该系咁样。 如果台长咧想阿豪仔咧再唔炒粉嘅话咧，我哋要转一转节目 ，Alex 同阿豪仔做节目， 系啦， 佢就唔会炒粉，因为佢咧仲会集中精神做好佢嘅工作， 系啦， 好个 panel 啦。 我相信，我相信应该就系因为咁嘅原因，所以我就紧张咗起嚟啦。哇，我真系好惊噶！你自己回想下喺你梦里边咧，你有几可梦到自己同事噶？ 我。哦，同事我真系 我又真系比较少 嘅，系咯。 其实我少发梦，我真系好少记得自己嘅梦。哦，咁我都开心嘅，我唔知你发梦梦见同我做啲咩噶嘛，系咪先？ 系啊， 但系我通常咧讲真都系喺一啲咧好紧张、有压力嘅状况底下咧就会发梦。我未礼拜三未做颁奖礼嘅舞台剧奖，礼拜二因为其实自己唔够时间准备，即系平时如果你做足咗准备嘅话咧，你就唔会有咁大压力噶啦。但未准备好晒啊嘛，咁所以咪好紧张咯。嗰晚。全晚都是发梦，但我一个梦都不记得，我是不是记性差到咁样？ 唔系个好事嚟噶，啲人 话 梦里边啲嘢咧，你过咗咧，即系证明你起码嗰个睡眠质素 释放咗啲嘢。 但 都 系 瞓得系咁易噶， 扎醒咗即系发恶梦嚟嘅，醒咗跟住我瞓得翻， 跟住摸摸湿晒 咁样， 哇！成下汗， 哦系， 真系湿晒真 系， 系啊， 手脚就冰冷嘅，但系 唔知阿力仲会咁早听到。头先我一朝早就挂住佢咧，真系。唔好啊！如果各位打工仔你喺呢个周末之前，你都发啲咁压力大嘅梦咧，证明你真系好需要放假， 啊、 你真系好需要、好需要、好需要放假。 得啦，放啦，放啦！你下个礼拜放啦嘛。 你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点唱先嘅，我哋好欢迎你将压力摆喺我哋身上面啦。 我要那歌声飞扬，在我生命里多风霜，冲击起许多理想，在我生命里。到处唱，处处那歌声飞扬，在我生命里多风霜，风霜里找到方向。I want you dance, come on, want you dance, 落雨苦都变做歌唱，心坎中许多渴望，又听到许多回响。在我生命里找不到，找不到苦恼凄怆。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可以呼吁点唱咧，8723888啦，网上留言啊，小蜜蜂一早挤低咗啦。 系啊，咁欢迎大家上网留言啦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 fax 嚟嘅。 系啊，有句口头禅咧，喺香港人咧闹人嘅时候咧，都会攞出嚟讲嘅。 嗯。 例如就会叫你去食 A 啦咁样， 哦系嘅系嘅， 呢句说话你听到都嬲啦，系咪先？ 嗯， 系啦，以后你要同佢握手。 吓咩意思啊？ 佢真系当你系朋友。 即系佢叫你食 A 就即系等， 但系都唔系每一个嘅人种，即系话唔同嘅人啊，都一定要食 A 噶。 咁咪咯，唔一定要系啊系啦，即系我冇病嘅，我唔需要食噶，系咪啊？ 咁当然系啦。 咁咪咯。 但系如果佢同你讲嘅，可能佢怀疑你有嗰啲病， 即系佢已经 feel 到你有事啊，你食啊你咁。 系啦，佢系希望可以帮到你嘅。 呢个系一句关心嘅说话，并唔系一句责骂你嘅说话。 系啦，而我冇谂到我哋嘅 A 咧，原来系可以千变万化，功效神奇，可以超卓顶级。去到呢个地步嘅，之前我哋已经讲过啦，即系中医里边咧，亦都有将呢个 A 咧就入药噶嘛。 系啊， 用中医嘅角度去讲嘅时候咧，你嗰、那个信心冇咁大嘅。但系今次当你去到有一个研究证明咗， 中医嗰阵时话嗰啲叫人王，我好有信心噶，我知道啲 A 啊可以 有 用噶。 试过一咁， 但好在有第二啲药可以帮到我， 所以你咪即系 暂时都未食过。 系啦，唔系 hesitation， 我系有好多 alternative 啊，我就用唔到嗰样嘢啊嘛。你唔好挑拨我同中医之间嘅关系啊。 暂时咧，即系。我哋讲紧嘅咧就系自闭症啊，大家咧未必会即系知道啊，究竟可以譬如话用啲乜嘢药就可以完全解决呢个问题？但今次呢一个嘅研究出嚟讲咗话，嗰、那个病症咧可以减低近50%，即系一半咁多嘅话咧。 系啊， 如果大家嚟试下吓，我身边嘅朋友或者我自己有嘅话咧。我愿意试啊！ 我梗系会啦， 真系食 A 啊！ 因为严格嚟讲，佢系真系唔使你食个口噶嘛。 咩啊？佢系咪都会即系经过所有好多嘅研制啊？即系将佢个叫做融化咗去，即系变为一啲嘢先。 嗱，咁样嘅，佢 A 咧只系个结论嚟嘅啫。 嗯， 但系佢真系唔系将你咧嗰、那个即系任何形状嘅 A 咧， 唔系个米田共喺度， 就唔系真系嘅。 佢有佢有不嚟食噶嘛？ 系啦，佢有 A 嘅特质啫。 系咯， 系啦。如果我想整蛊你，我就会真系将你食一杯朱古力雪糕咁请你食嘅。 系啦。 首先佢呢个研究咧，我觉得有一个好重大嘅突破咧，就系、是、原来。即系我哋平时你听到自闭症咧，一啲类似精神科上面嗰啲即系个病症咧，你会觉得系可能你会食药可以叫做控制，但系系咪可以即系好似我哋感冒咁样咧，话食呢只药就可以消灭咗嗰种菌咧？ 嗯， 平时就冇咁样谂噶嘛。 系， 但系佢呢个研究咧好神奇、哦， 系 佢而家话俾你听，原来自闭症都真系可以同一啲叫做不良嘅细菌咧系有关 系、 哦。 因为咧平时我哋成日话自闭症咧系佢哋社交啦或者啲沟通能力咧、相对地好似系低啲嘅、变咗要融入社区啊，喺对工作上面 难 或者同人哋相处啊，佢哋其实有一啲佢哋好自己独特嘅谂法，可能唔系佢哋有问题，系我哋唔明佢哋啫。 明白啊，但系即系呢个系一个现象啊，但系问题点解佢会有呢样嘢啊嘛？ 咁一路都解唔到噶嘛，所以我觉得佢呢今次呢、這个最大嘅突破咧，我觉得。佢系话俾你听， 即系原来身体里面有啲嘢 系 即系少咗啲嘢定多咗啲嘢啊？ 其实佢系话因为有啲不良嘅细菌咧、 不良嘅细菌就影响到佢， 系影响咗佢。而只要你将一啲健康嘅细菌咧，可以杀死，即系阿田嘅口头禅啊， 系 你嗰句叫咩话？ 杀死嗰啲。 将啲好嘅细胞打俾啲唔好嘅细胞，你唔好以为阿天呢句傻下傻下，原来竟然系一个医学突破上面嘅一个即系参考嚟嘅。佢话咧，而家咧呢个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咧就研究咧就发现咧，佢哋如果咧将一啲健康肠道嘅一啲细菌，我哋简称先啦，将佢大量移植，即系将健康嘅肠道细菌，将佢大量移植去到咧有自闭症患者嘅肠道里边咧，咁即系阿田嗰句啦，将好嘅细菌移植去到衰嘅细菌嗰度，结果咧， 佢打个 佢真系可以打走晒咧，佢喺嗰个自闭症患者里边嘅嗰啲咧核突细菌之后咧， 真系个大发现嚟噶， 佢可以将自闭症状嘅严重程度咧。本来是 100%， 佢移植完之后咧，打走晒啲唔好嘅细菌之后咧，佢可以将佢大减47%，即系如果我哋粗略嚟讲，减咗一半， 系咯， 可以打一半走喎，系好厉害嘅，真系。 但系好得意，点解会系嗰啲即系佢唔会咁详细解释系点解系嗰啲肠菌啊？ 有嘅， 肠菌嗰啲系咪？ 佢就话咧，佢哋发现咧有自闭症嘅朋友咧，佢哋嘅社交能力会弱啲啦，同埋咧佢哋显示咧，原来人类嘅肠 肠道细菌或者嗰啲肠道嘅菌群咧，即系嗰啲细菌群族啊，系会影响脑细胞之间嘅沟通，同埋神经健康， 脑又系会有一个咁直接嘅关 系 嘅。 系啊，原来系咁样。 哦，咁唔怪之，即系如果你便秘嘅时候谂唔到嘢， 你讲得啱。系啦，啲人成日话诶脑便秘、脑便秘又或者脑闭塞、脑闭塞。 原来就 系原来我哋呢个咁样嘅口头比喻咧。是有医学根据的，我撞鬼你的真的。他直情是说呢，他有三至五成的自闭症患者呢，是有慢性肠道问题，主要就是说有便秘和腹泻。 嗱， 各走極端嘅喎，一系就便秘，即系屙唔出；一系就屙得好出，就變咗腹瀉。 其實呢一個咧有少少中醫嘅原理啊，或者嗰啲骨醫嘅原理啊。係 點解咧？ 嗱，譬如你頭痛，或者你條誒成日都頸緊膊痛啊，但係你睇醫生咧，佢會話根本係你條腰有事啊， 哦、 所以你條頸會、 哦 okay, okay 哦、可能都係㗎。即係點解你哋可能會有自閉症嘅情況？哦，原來同個腸有關係。我醫嗰度嘅話咧，會幫到手啊。 所以咧，佢話佢哋用咗呢個名咧，點解我哋頭先話叫你食 A 咧？因為佢個名叫做糞便移植。 哦， 系啦，但系佢就唔系真系话阿祖，你嗰啲健康嘅攞根 A 嚟啦，系啊，请阿田啦咁样，唔系咁样嘅。佢话咧，原来就系将咧健康患者里边嗰啲叫做咧肠道共生微生物，即系其实我谂咧呢个微生物可能就 系 因为喺啲 A 度会有咧，所以佢先至会叫做糞便移植咯。 诶，摆落去啊嗰个即系自闭症患者里边嘅条肠度， 系啦，其实 打低晒佢， 系啊， 哦，咁如果系嘅，咁啊真系好， 系啊，即系我觉得咧，佢如果呢个实验咧，佢可以长久都证明系有效嘅话咧，喂，真系良方妙药、啊， 试下无妨咯，我 系啊，发觉自己又唔对路嘅，叫阿田嚟闹你两句，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预算案有关教育的内容。新民主同盟议员范国威关注，过去几年不同地区的跨境学童增加，当局是否有规划应对？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2012年双非截龙之后。今年九月入读小一的跨境学童人数预料会大幅减少，小学学界普遍担心跨境学童减少之后对收生的影响。他相信未来几年小学整体学生人数会相对稳定，会同教育界讨论小一收生人数减少的影响。他又说，随着跨境学生升中，当局会因应学生人口变动，在部分地区实施加班措施。深圳昨晚的暴雨引发洪水，导致四人死亡，仍然有七个人失踪。昨晚九点几，短时间内落暴雨，罗湖和福田都有河道工人被冲走，其中福田区四个人被冲走，当局仍然搜救紧其中三个人。罗湖西湖宾馆段有七个人被冲走，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踪。东湖公园段亦都有五个人被冲走，三人死亡，两人失踪。深圳市气象局昨晚大约八点先后发布四次天气预警，包括冰雹黄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同埋大风黄色预警。北韩国营传媒报道，领袖金正恩再次被推举为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北韩召开最高人民会议。金正恩在会上再次被推举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劳动党持江道委员会委员长金在龙接替朴凤珠担任内阁总理，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接替金永南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英国首相文翠珊说，英国脱欧的进程完全掌握在英国人自己手中。他说，英国脱欧的时间以及是否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将取决于英国国会的决定，若果协议尽快获得通过，英国可以避免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文翠珊向国会下议院交代欧盟同意延迟脱欧的决定，他说现时需要尽快就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达成共识，虽然跨党派对话并不寻常，但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这样做。工党党魁霍尔宾说，文翠珊政府愿意对脱欧协议作出妥协，对至今进行的建设性讨论表示欢迎，强调跨党派的对话是认真、细致和持续的。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46点，跌92点，成交金额31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8点，跌1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吉利汽车16.68跌9.4，腾讯控股391.2跌咗2毫，中国铁塔2.7升4仙，中国平安92.25升5毫。安石 A50 15.06跌咗2仙，盈富基金30.05跌1毫，建设银行6.83跌4仙，友邦保险79.25跌7.5，融创中国42.95升9.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11.72，瑞士法郎1.003，欧元0.713，加元1.337。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1,841点，升130点。港金现价报12,110元，跌10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3.54美元，卖出1,29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三宗坏车咧都拖走咗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出嘅慢线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黄珠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兆麟苑慢线啦，都系拖走咗，咁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啦。咁另外啦，较早前咧。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咁桥面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啦，交通咧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现在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张一个礼拜，究竟啲师兄弟有咩感觉呢？ 祠堂中嘅呢三位，宾仔阿一硬智慧，讲边个中枪？ 我系阿一，古歌仔同主题曲咧，又系佢两个叫我唱嘅。而家唱完啦，又话我，唉，总之两只字，执生。 祠堂中嘅笑声，好似漆黑中嘅太阳。 星期一至五晚上12-2， 宾仔 阿一凌智慧。 师兄祠堂， 慢慢有嘢讲。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今日闷闷地，不如去揾拿破仑一齐食拿破仑蛋糕啊！定系揾苏东坡食东坡肉好呢？ 啊，再唔系揾贝多芬，叫佢弹首歌嚟听下都唔错喎。 你以为只有科幻电影先可以回到未来？未必。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睇下世界各地科学家点样利用顶尖科技，期望制造出时光机。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头火势，点解佢会发埋呢个梦？呢啲咁有压力嘅梦，其实佢唔止一次啦。早阵子佢都发过一啲梦啊，又系好大压力。点解咁大压力嘅？因为我发现到一样嘢，佢对自己认真咗。系啊，对自己认真咗，就会自然嚟咗压力嘅。咁啲压力咁点样发泄啊？系啊，发泄唔到喺屋企上面，因为佢都喺屋企都有啲压力噶嘛。咪就发泄喺个梦度咯。系啊，认真就系好啊，希望我呢个拍档吓，嚟紧嘅日子咧就可以咧少啲炒粉，系啦，嗰啲粉咧食落肚好啦，就唔好炒喺呢度，咁啦可以咧就更加好，你就自然唔会发呢啲嘅梦噶啦，知唔知道啊？我哋有请曾志豪。 我唔记得咗我上次嗰个压力梦系咩嚟噶？系 啊， 有梦到嚟噶，好似 迟到啊，系啊， 系咪啊？ 我唔记得咗系冇我哋啊， 系 迟到咯。 唔系啊，其实炒粉同埋迟到喺佢平时嘅生活都会发生啊嘛。呢一件事咧，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好正常嘅。 但系我几百唔记得咗，究竟上次发嘅咩梦咯？ 冇啦。如果好似桂花田咁讲，啲压力咧喺个梦里边咧，即系宣泄咗出嚟就冇事咁就好啦。唔系你唔好谂乜嘢，即系喺个梦里边宣泄咗，系讲紧梦境里边宣泄咗啫，唔好乱谂嘢。不过讲到压力咧，真系大人细路一样都咁多噶啫。其实琴日咧，大家都已经见过呢单新闻啦。同无被虐待，系啊，呢、這、一个叫做咧小童无特而被虐待嘅新闻咧，其实琴日已经有报过出嚟噶啦，就话咧喺大陆咧有人喺即系淘宝啊，而家太兴啦，就系、是、因为有好多嗰啲童装衫买嘅时候咧，就需要啲儿童模特儿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大行其道啦，就有好多小朋友咧就走出嚟做 model 嘅，咁啊点知咧就琴日嘅新闻里边咧都话啦，喺浙江杭州咧有一个即系3岁嘅 model 咧，就怀疑喺拍摄期间咧。俾人哋打，因为话佢咧即系拍摄进度好慢啊，而打佢嗰个边个咧？恭喜发财啦，就系佢阿妈嚟嘅，咁啊，所以呢个新闻咧，琴日就好轰动啦，大家就会觉得喂，呢个阿妈点做嘢咁样？咁今日有啲咩跟进咧？跟进咧就系、大家话俾你听，原来呢个儿童模特儿咧，究竟喺呢一个行业里边咧系赚几多钱嘅？原来佢话咧，一个当红嘅模特儿咧，佢哋嘅即系时薪咧系可以赚到咧。1-2千元，喂，时薪1-2千元，而佢案中里面咧话最红嗰个 model 咧，时薪可以高达6000元。我听到呢个数字，我真系希望不要长大，大人不及小朋友，即系你点计都计唔到啦，6000元嘅时薪。而当你谂下咧，当呢个小朋友大个嘅时候咧，佢可能就会发觉。佢嘅童真已经换唔到呢个金钱啦，因为当你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咧，你去到16-17岁，你去快餐店度做嘢，请你攞时薪最低工资都系30几元，真系争好远。你突然间发觉咧，真系一寸光阴一寸金，你童年嘅时光真系最宝贵嘅，明白晒，明白晒。所以头先讲紧咧话时薪高达6000元嘅嗰个小朋友咧，原来佢最高嘅收入啊！佢话每年可以攞到成300万嘅，佢嘅口头禅就系、是、我屋企嘅别墅系我买嘅。哇、wow, ！我听到我真系戥自己都惭愧，亦都戥好多咧，即系你话已经读完大学啊嗰啲朋友咧都惭愧，因为点解咧？喺新闻里边，我哋呢一啲成年人，往往仲系要靠阿爸阿妈嚟帮我哋俾首期，我哋净系可以话我哋层楼咧系阿爸阿妈咧帮手俾嘅，点及得呢啲小童模特儿啊？我屋企嘅别墅系我买嘅。再一次证明，真系大个未必好嘅，唔怪得之得咧。我哋成日都话，我永远都唔要长大，咁但系冇办法嘅。你嘅童真系有限期嘅，过咗童无呢一个年纪嘅时候，你就冇咁多人工噶咯。因为点解咧？成年人嘅世界 东南西北中发白，个个都想出嚟做噶啦。但系僆仔就唔同啦，唔系个个僆仔咧可以有呢种咁老积嘅表现噶嘛。喂，你谂下，要做到 model 嘅，唔系话你够三岁就得噶咯。你要肯听话啦，你要识得对住镜头啦，你望下自己嘅僆仔。肯唔肯影张相啊？嗱，我试过好多次噶啦，叫佢影张全家福啫，好似想攞佢条命咁样啊！真系偷下拐骗咧，所有方法做齐，佢先至肯望住镜头一次，但系已经冇咗五分钟啦。咁你谂下，点出嚟捞咧？所以如果出得嚟捞嘅，即系所谓嘅儿童模特儿咧，系真系有价有市嘅。咁但系如果个阿妈真系当咗呢个儿童模特儿系摇钱树咁样嘅话咧，你自己谂啦，佢个童真好快消逝嘅啫，消失咗之后咧，你点同你个僆仔解释？阿仔，而家你冇机会再影相噶啦，系啊，冇人再揾你影相噶啦，你死咗条心佢啦，个僆仔未必承受到噶，你又有冇谂过咧？嗱，所以而家咧，我觉得有个地方系好嘅，佢话淘宝嗰啲童装店咧，佢哋联手咧推出呢一个咧保护童模计划啊，点样咧？佢就话咧希望咧啲厂商咧一齐减少咧使用呢个儿童模特儿，同埋咧有一个严格嘅规范，譬如话咧最多拍摄时间系几耐？喂，如果你无聊期成个钟、两个钟嘅话咧，佢就会俾人打，可能会虐待噶啦。同埋如果咧有儿童模特儿喺拍摄过程咧遭受呢个粗暴对待咧，就会拒绝使用相关嘅照片同埋短片嘅。嗱，呢个都算系一个有良心嘅做法，钱你系搵唔晒嘅。既然童年真系咁宝贵嘅话，系。佢系有价钱，不过佢更加系有价值噶嘛。风头火势，唔怪得知佢成日强调自己有小童嘅骨架，唔怪得知佢经常都话自己我系可以着到童装，美国、外国嗰啲嘅童装，可能佢真系着到嘅，因为佢都知道。原来童年嗰段价值系真系好高噶，阿祖，不如你下次试下，你话你做 MC， 但系你话你做儿童 MC， 可能可以将你嘅身价再翻多三倍嘅。我哋有请小童骨架黄耀祖。 其实我从来咧都几自豪于我有呢一个嘅小童骨架噶。起码咧，我觉得咧买衫咧真系多咗选择噶。你哋唔恨得咁多噶啦，田。 而家你嗌价真系可以再高啲啦， 系咪啊？麻疹嘅情况呢其实都讲咗好耐㗎啦，不过呢好似呢几日譬如琴日咁样啦，即係最新嘅数字呢就话琴日呢冇新嘅确诊个案嘅。不过大家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因为一嚟呢就话有一定嘅潜伏期嘅。二嚟呢到咗嚟緊呢下个星期呢又去到复活节嘅假期啦。更加多嘅朋友呢就会有好多嘅 holiday 啊，即係周围飞嚟飞去嘅时候呢可能又会将一啲外地嘅细菌又带返嚟香港，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啊。但呢个麻疹嘅疫情呢都令到香港嘅部分嘅航空公司咧，又多咗好多新闻。好似咧前阵子已经有好多好多新闻嘅呢一间公司，就系香港快运啊吓。前几日咧就已经咧就收到啲报章就收到一啲嘅空中服务员嘅投诉啊，怀疑佢哋嘅管理层咧就拒绝俾未打齐针嘅机组人员喺佢哋工作紧嘅时候咧戴口罩。因为有阵时咧有啲嘅机组人员咧都会喺度谂，其实而家都话啦，即系机场啊、飞机入边啊，都系一啲高风险嘅环境嚟噶。我想戴个口罩保护住自己啫。几日之前咧就话有啲咁样嘅消息，就系话佢哋机组人员就话俾呢个公司咧就停止啊！喂，你哋唔好做紧嘢嗰阵时戴口罩啊！即系觉得可能会令到啲乘客会觉得啊好惊啊！你哋啲服务员啊，你哋公司系咪有问题咧？系咪有病咧？咁样咁后屘咧，当然啦，公司就话唔系嘅，唔系嘅，唔系咁嘅情况嘅。但系到咗琴日嘅时候咧，又有新嘅情况出现咗咯。因为咧，佢哋嘅员工今次咧就系收到啊。佢哋公司对所有空勤人员咧发出一个内部嘅电邮嘅，就话啦 ，OK， 我哋放宽啦，我哋可以俾大家咧喺飞机上面咧机舱服务员工作嘅时候戴口罩，不过咧你哋上机之前咧就需要向机师度请示噶啦，而且如果你哋当中有一个人选择戴口罩嘅话，其他全程所有嘅员工都需要戴口罩。喺呢个时候咧，所有嘅员工就喺度拗头啦。如果我自己选择戴口罩，我要同机师讲冇问题嘅。 但如果你要令到咧全个机组人员都要戴口罩嘅话，你知啦，有阵时有啲朋友话喂，其实我打咗针噶咯，我打咗针咧，我都对我个针啊有一定嘅信心噶，唔一定需要戴口罩。员工们咧就会觉得你根本咧就系想俾压力啊一啲嘅员工。如果你想戴口罩嘅话，即系有啲人唔中意噶嘛，你即系会累全村人咯。你累全村人嘅话，咁你仲戴唔戴啊？好明显呢，有啲嘅员工就会觉得都系航空公司继续希望呢佢哋员工喺執勤嘅时候呢唔戴口罩，起码行出嚟个样呢好好睇睇咁样。但员工们都会觉得喂，公司你系咪真系有忽略到我哋嘅健康呢？呢一样嘢其实都好重要㗎喎，我帮你打工啫，我唔系攞埋条命俾你㗎嘛，系咪啊？咁当然啊，公司方面呢亦都有走到出嚟做咗啲回应嘅，佢哋都係话呢唔係我哋呢係非常之着重呢我哋员工嘅健康啊各样嘢咁样嘅，亦都希望呢我哋嘅员工可以快啲可以接种晒所有嘅疫苗等等咁样啦，亦都强调重视机组人员同埋乘客嘅安全嘅，有一啲新嘅措施呢只不过係希望可以加强预防，减低呢喺机舱里面病毒传播嘅风险嘅。点讲都好啦，即系我会话员工其实从来都系喺公司里面一个好宝贵嘅资产嚟嘅，即系如果你要锡佢哋系好重要嘅，你要保住你哋公司嘅品牌。边个话戴咗口罩就唔可以代表到公司或者令到你哋个品牌唔好嘅啫？其实讲真，呢一单新闻啊，唔单止香港，世界各地都会知，亦都唔系净系香港一个地方有麻疹嘅风险喺度蔓延紧咁样。咁如果呢间公司你净系谂住保障你哋自己公司嘅声誉，虽然我真系觉得戴口罩同保障声誉系冇关系嘅，但你忽略咗员工嘅感受嘅话，我真系想问一下，究竟损失最大嘅系边一个先？风头火势，我呢位拍档呢，我的志愿就係做空中服务员。做唔到㗎啦，我几肯定呀，一世你都做唔到㗎啦。不如我哋下次呢搵个机会拍条麦咩都好啦。我俾你上飞机，不过係做一个呢都係闹人呀、嘈冤巴闭呀嘅一个大妈。跟住呢就等我同豪仔做空中服务员嚟服侍你。咁你话好冇呢桂花田。 唔係㗎，有间航空公司係专门请佢 㗎。但係佢都 可以噶，系专门请佢噶。 阿嫲都可以做到啊！ 阿嫲都做空姐。 嗰间航空公司系真系讲到明，我哋间航空公司就系请阿田嗰啲嚟噶。 嗰间东南啊， 系咩？边间啊？ 西北 啊？唔系、啊， 唔系咩？ 个名字都话咗系请你噶咯。 咩啊？ 咩啊？ 马来西亚嗰啲航空公司啊？ 系咩？ 简称大马航空啊嘛。 唔该晒。 哈哈哈。 呢几日你约咗朋友未呢？系啦，如果未嘅话咧，不如约埋一齐去一年一度呢、這个泰国嘅泼水节啦。嗱，佢哋咧由之前咧玩三日咧，到到今年咧，佢哋话好似好唔够喉咁啊。今年咧就增加玩到六日，咁啊由今日开始咧玩到十七号啊。咁仲系咪喺九龙城嗰度啊？唔系啦，旧年已经搬咗去荔枝角，系免费入场嘅。咁点玩啊？要自己攞啲水去啊？哦，咁点带得咁多啊？唔系嘅，带。会咧就话啦，旧年咧玩得咧，即系好似好唔够喉咁，咁啊，得一部水车，佢话觉得唔够啊，参加者玩啊，所以今年咧佢哋会加多一部，加多一部水车啦，同埋咧16个供水点啊，希望大家咧可以咧玩得尽兴啊，咁玩水未会湿立立湿晒身，咁同埋我啲个人人物品点啊，唔使担心，大会咧都安排啊更衣室啦，同埋咧储物柜俾你哋大家用嘅，而佢哋咧嘅水战派对咧都会喺星期日啦，14号嘅下昼2:30开始啊，咁所以咧各位司机大佬，大家你又要注意啦，到时咧就长义街咧系会封闭3个钟头嘅，咁啊俾呢个市民咧参与呢个泼水节活动嘅，咁大会仲话啦，嗱为咗唔想即系系啦，你会可能会觉得哇！你玩泼水节目好嘥水，咁都佢话因为一个节日啦，咁都冇办法噶啦。佢话唔想大家就太浪费水源咧，佢话建议大家都系用洒水形式为主咧去玩嘅，就净系记得唔可以用大型嘅水枪啦。啊，仲有啊，玩是玩啊，如果见到咧憎人啦、B B 啦或者老人家咧，千祈咧唔好向佢哋泼水啊！如果大家觉得玩时候咧，咁有啲哎呀唔想啲水泼咗眼，咁点啊？咁有需要戴翻个眼罩都 OK 嘅。咁啊，除咗泼水节有活动之外咧，喂佢哋咧仲有一个咧。 真系唔系成日有啊！佢哋仲会咧，当日咧仲会有一个泰式夜市啊，系全港唯一嘅泰式夜市。咁里面有啲咩啊？喂，有啲泰式按摩啦，有泰国嘅产品俾你卖啦，又会有巡游啊，泼水节嘅仙女啊，仲有传统舞蹈同埋呢个浴佛仪式嘅。咁其实咧，我觉得如果喺呢个假期嘅时候咧，咁可以去望一望啊，参与下人哋啲活动啊，去睇下见识下究竟泰国泼水节点样啊？佢哋传统系点样都。不妨啊，其实可以约埋，因为佢哋由12号玩到17号嘅，希望大家当日咧可以玩得开心啲，同埋咧就记得记住有啲重点嘢唔好做就唔好做啦，知唔知啊？希望可以好好咁样享受一个假期啊！ 只懂想你，其实这一切怎可讲理？如白云天上，全属蓝天里，我知我天生属于你。如问我怎会只懂想你？需要分析推理，全部人都知，全部人都已极清楚，我喜欢你。若我们一起，光阴也似像飞。愿我们一起，一生别分离。深海不可以辨别海，同福同升起，彼此献上自己。红日雨飞了，喜欢天际；红叶雨飘雨，喜欢秋季。全部难解释，全部难讲理。就似我天生喜欢你， 睇嗰啲武侠小说咧，成日都话大家有啲结义金兰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句誓词嘅：不愿同年同月同一生，系因为都控制唔到。但系但愿乜嘢咧？ 同年同月同日死。 系啦，哇！你觉得啊？呢个机会有几大啊？ 即系嗰啲金兰姊妹嗰啲啊？ 即系呢个誓言啊，实现出嚟嘅机会有几大？ 即係咁嘅，老老實實咧，有時見到一啲不幸嘅意外咧，有時都會覺得啊，寧願咁樣啦咁、 哦。你真係會咁諗啊？ 有啊，即係譬 如呢個問題，我從來都冇諗過 我有㗎，即係譬如當即係好多時咧，啲死亡意外死亡率都好高㗎嘛。咁啊，即係尤其是喺交通上面咧，咁你會見到譬如即係都有意外，你寧願 即係佢寧願 即係有人陪著你走， 你阿婆一齊走就冇嚟得過啊！你明唔明啊？ 係冇錯。 咁咪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咯、 啊？我又唔係咁諗嘅喎，我成日會覺得當然啦，即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係最開心嘅。嗰啲咩金蘭姊妹啊、兄弟啊，日日都一齊過梗係好啦。但如果就算一個係要行先一步嘅，咁可能其他嗰、那個其實生活裡面啊、生命裡面仲有好多嘢都值得係 精彩， 係啦，一樣可以更加精彩添。 嗱，咁但係咧有啲嘢就唔係你可以控制到嘅。咁咧，譬如佢講緊有個新聞咧，日本有一家人咧，佢哋每一年。去到三月十九号咧过咗啦吓，佢哋就好紧张噶啦。 哦， 因为点解咧？ 唔系咁大吉利事啊嘛。 即系话好多时佢哋屋企人都系三月十九号走啊。 冇错。 吓？ 佢哋分别系边个咧？去到三月十九号嘅时候，分别系佢哋嘅 阿爷啦、 曾祖父啦、祖父啦，同埋父亲。 哦， 三个直系亲属嗱，又即系 系啦， 太爷、阿爷同埋阿爸。都是在3月19号不过是不同年份的日子呢、 哦、 就走了的。咁、 哦、 由于呢 但他们是自然的即是都是年纪大的还是怎样的先。 哎咁冇特别讲啦但总之你都是那天走啦。咁、哦、然后呢你觉得对于那家人来讲这个日子是一个什么的。 真是一定会想衰嘢讲真。 一是一个噩耗同埋他们咁兴呢那些即是什么连环那些咁嘅几嘢呢。 是啦。 你会即系话啊跨咗一代，跟住会点咧？死啦！跟住保住阿仔啦，喂！ 你知唔知 嗰日唔好出街啊？ 嗰日唔好出街，嗰个礼拜唔好出街添啊！ 佢哋电视台就跟咗佢哋去嗰一日咧，就拍咗个特辑咧，劲搞笑嘅。因为点解用到搞笑咧？咁啱嗰日佢哋有学校旅行，去迪士尼。佢哋已經簡直好似咧，即係難捨難離。阿女，你小心啲人嚟去玩咧，你每個鐘頭要話俾我聽，你係咪你係咪仲在生啊？而佢哋真係會每個鐘頭通一次，阿爸我仲在生啊。 咁你咧 到阿爸自己啦，佢特登唔翻工，諗住喺屋企嘅。但係嗰日忌日要出去掃墓，所以佢揸車出去嘅時候咧，佢都不停同人哋互相聯絡，我仲在生啊。然後個攝制隊跟到佢哋去到嗰日十九八七，三月十九號過咗啦，我哋一家人仲好齊整啊！ 多尔庇护最终瑞典前年终止对阿桑奇强奸罪控指控的调查。美国政府之后控告阿桑奇串谋入侵国防部电脑系统，取得并公开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大量机密文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到访白宫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特朗普说正是和北韩领袖金正恩商讨再次会面的可能性，强调对话之门一直打开。他说目前不是取消对北韩制裁的时候，制裁仍然要继续，但现时没必要加强制裁。他又说同平壤达成无核化协议是优先任务，但不排除可以逐步实现这个目标。文在寅说近期将推进举行南北韩首脑会谈，他又期望美国和北韩在不久将来举行第三次美朝首脑峰会，强调保持对话的重要性。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82点，跌57点，成交金额40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5点，跌3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9.6跌个八，吉利汽车16.9跌7.2，中国平安92元升2.5，中国铁塔2.6升3仙，盈富基金30.1跌咗5仙，建设银行6.9升3仙，安石 A 50 15.4仙系跌咗4仙， 友邦保險79.3跌7毫，華夏滬深347.15係跌咗2毫。匯市方面，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6，英磅10.255，瑞士法郎7.824，澳元5.594，加元5.87，新西蘭元5.282，歐元8.8582。每百日元對港元7.0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65。日經平均指數報11,841點，升130點。港金現價報12,110元，跌102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92.48美元，賣出1,292.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嘉偉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今晚莫挂牵，我心畅快。 去尽烦闷气，我心远散。 每个星期，当我听完两个钟头嘅经典英文金曲之后，心情真系特别好噶。哎，你估唔估到我讲边个节目啊？ 咪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12点到2点，《新地任我行》，我系陈小宝。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我尊重你的决定，做完功课重温《丰收快活人》好吗？ 做什么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报报天气先啊。 22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0%噶啦，雷暴警告啊，又啱啱有下，去到咧今日嘅1:30，咁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现正生效啊！一嚟咧过咗11点之后，就两个警告出嚟啦。 系啊，咁啊天气就风云变化莫测，小心小心。 咁啊都有讲噶啦，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雨嘅，天气稍凉啊吓。咁啊周末同埋下个礼拜初咧，咁都系天气不稳定噶啦。天文台已经讲咗啦，有骤雨雷雨咯。 嗱，头先咧风头火势嘅时候，豪仔咧就讲咗单新闻啦，就是、关于小朋友出嚟做 model， 赚啲钱。其实嗱，两位都有小朋友啊， 系啊系啊， 你赞唔赞成咁做噶？ 我唔赞成， 你唔赞成， 系 点解咧？ 我都话上次有见到啲我哋拍电视部嘅时候咧，有啲细蚊仔我吓拍喊戏啊，哇喊到咧阴公猪啊，真系我都戥佢可怜。 平时都喊噶啦， 唔系咯，见到你影相啦， 系啦，你冇嘢都喊啲噶啦，喊啲有着数啊嘛， 但喊咗有钱收回噶， 喊咗几多价值 噶嘛。一来咧就我话吓唔使翻学咩？佢真系特登请下昼假啦。 系啊。 咁跟住咧就仲要你知道拍嘢咧冇冷气噶嘛，即系炎炎夏日咧喺间屋里面咧，哇大汗揼细汗又要。喊咧！哇！我嗰次望完之後，我話我一定唔會叫我啲細路喺度拍呢啲。 但你唔會覺得，如果嗰啲小朋友咁早有一啲嘅經驗，即係知道其實爸爸媽媽賺錢唔容易嘅，工作唔容易嘅，對佢哋係另外一個學習嚟嘅咩？ 嗱，即係咁嘅，呢啲咁嘅學習咧，可以周圍都係有嘅，就唔一定去拍。 佢可以去做發餐店啊，洗碗啊， 同埋佢遲早都會知嘅呢件事係咪？ 唔係早知會好啲咩？嗱，我自己覺得做與唔做兩邊都得嘅，即係等嚟真係傾下嘅啫。 系啊，咁我就话，哎，我唔会 愿意， 我都会唔想咯。个、原因就头先我喺风头火势咧都有提到一点嘅，就系、花无百日红咧。佢今日有好多人揾佢拍嘢，咁佢小朋友咧，佢未必会知道呢啲叫做红啊嘛。但佢就觉得，我今日嚟到好犀利，每一个摄影机都影住我，仲有好多姐姐啊、哥哥啊帮你 周 围照顾你。咁但系咧，如果佢一旦中意咗呢种感觉，好正常啫嘛。即系你一俾人服侍惯咗咧，或者你觉得啲人嘅焦点摆你身上， 哇！几个人服侍你， 你又开心噶。咁但系喂，可能你只一次嘅啫。你听日冇，后日冇，又或者你连续两日之后咧，第三日冇嘅话咧，咁小朋友咁细个，佢 get 唔到噶嘛。 心理佢哋点样帮佢调节 啊？系啊，佢话点解爸爸今日我哋唔使去俾人哋影我哋嘅？点解我而家行入嚟咧冇啲哥哥姐姐再照顾我咧？ 咁有啲人咧就话啦，咁你可以教啊佢咧要接受现实，接受失败。 唔使咁早咯，对我句啦，系咪先？ 嗱，其实呢点我认同。 佢望住我嘅时候已经开始接受紧失败噶啦嘛，够噶啦，佢唔使太绝望。 佢又冇得唔接受呢个系我阿爸， 系 咯，我阿爸系失败嘅，我有接受啦。连玻璃公主可能都系咁样谂紧。 第一次咧，我早几日咧就去录即执翻一啲叫做佢哋细个咧，成日叫佢帮手录嗰啲 jingle 咧，我话咦，其实一路咧不同好多 NG take 咧，我话我都唔够满意，咁都唔满意，录咗成十几唔系廿几次啊，我话啊嗰时我原来都几狠嘅，要佢哋不停咁重复咁样去录咧，咁我都呢、這个 愉唔愉快啊？你觉得当时佢哋佢当玩啫， 我唔知道啊，总之都话哇，咦录咗咁多 cut 嘅，原来咁样，即系我都觉得系呢、這个都系一个训练，佢都知道哦，都系一个辛苦嘅，即系学习辛苦，其实可以喺唔同。嘅地方都學習到咯。 呢個少女 ，OK， 十二歲喺泰國紅咗啦，已經紅到不得之了添。有幾紅呢？嗱，佢嗰個 YouTube 嘅訂閱嘅人數有300,000， 哦， 而佢面書裡面嘅專業咧有900,000人 follow 緊， 哇， 勁啦！ 佢犀利啊！ 佢勁過運房局嗰個專業啊，嗰個攞咗100,000+搞嗰個 Facebook 專業咧，勁過佢好多啊！佢應該幫手好過啦，真係。 佢其實五歲嘅時候咧，已經喺 YouTube 咧有一個佢自己嘅 channel 教乜嘢嘅咧？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啊， 教你做网红， 佢直情已经系网红。 我咪咯，佢用佢网红嘅身份教你做网红咯。 五岁识做点？一定系佢妈帮佢噶啦。 十二岁而家佢， 喺 五岁已经开始有 啦。 佢系教化妆。 哇，应该都似啦。 因为佢阿妈咧就系咁话嘅，佢三岁嘅时候咧就见到咧人哋其他一啲化妆嘅片段咧，嗰阵时佢已经好喜爱。 睇过啊，睇过。 系咪啊？好喜爱，跟住咧就开头咧就偷阿妈嗰啲化妆品啊，自己化下练习下咁样啦。跟住个阿妈咧，嗱就系呢一格啦，大家要谂下啦。佢就觉得个女咧好有呢个天分，嗱我哋成日都会有天分嘅话咧，我哋早啲培育佢系好噶嘛，系咪先？佢就真系培育个女女咯，培育个女女咧就不如即系俾你去学化妆啊！到佢而家咧，因为七岁嗰阵时咧已经系报读一啲咧职业嘅化妆课程噶啦， 哇，犀利！ 呢个系个天分嚟， 系啦，嗱系天分嚟嘅 talent 嚟 嘅。跟住咧就甚至咧去到2018年啦，有化妆嘅老师推荐咗佢啊，去到伦敦嘅时装周为一啲外国嘅名模去化妆， 咁犀利啊！ 令到佢就更加劲啦，系啦，嗱，咁听啊，好劲啦！咁当然我哋头先豪仔讲嗰点咧，我好认同嘅。小朋友个心理，如果你咁细个已经咁劲嘅话，嗱，你真 系 有天分嘅，系啦。咁究竟点调节咧？到咗佢十二岁嘅而家，佢啱啱 post 咗一张相， 做咩啊？黑白嘅？ 唔系，冇唔系唔系大家利是， 唔系即系佢意思话，可能呢佢人生冇咗光彩啊！意思 唔系。佢化妆嘅， 都几好 好啊，你都 唔係我係咁嘅諗法啊嘛，我未諗住死啊！ 我真係冇諗到你係咁樣諗嘅，講真係咪 跟住咧，跟住咧， 佢發生咗咩事咧？佢就擺咗一張相上去，佢就話慶祝自己十二歲生日，我賺到第一桶金，我決定我買一架私家車俾自己。 哇！好啊， 好啊， 寶嘅， 好啊， 有 寶貴嘅馬啦， 好寶 貴 嘅， 好啊。 跟住咧， 有車牌啫，雖然就 網上面好多嘅網民咧都留言咧， 係。 是欣賞的，即是對於呢件事讚美，因為會覺得咧，哇！你咁細嘅年紀咧，已經咁成功啦，亦都有話，其實小朋友有夢想嘅話咧，阿爸阿媽咧應該係要努力咧，細個開始幫你發展嘅。你睇下十二歲啊，已經出人頭地啦咁樣，亦都會話咧，啊呢啲咧就小朋友有嘅天賦嚟噶啦。我哋成日話要追夢啊嘛，要俾你追夢啊嘛，好多人咁樣講。我哋嗱追夢呢個字好大噶嘛，但有啲人亦都會話。十二岁咗，十二岁你已经懂得去炫富嘅话，喂，你买架车俾自己，你又冇车牌，买嚟做乜嘢呢？两边嘅意见都有，所以我直播室里面咧有两位嘅家长，哦、我就真系好想问下你，你觉得系炫富啊？对呢个小朋友将来嘅成长啊，系唔好？定系佢就真系有天分嘅、嗯？真系有天分，咁、 啊、 你应唔应该而家就要去即系、就是、推佢继续行？但可能头先阿豪仔讲，佢嘅童真、佢嘅童年同其他小朋友都唔一样。 嗯、 但呢个冇得翻转头，你冇得揾翻个童真同埋童年翻嚟 嘅。 认 真啊，佢根本咧呢啲就真系之优嘅。咁佢根本咧，佢个佢天真系天才嚟嘅。佢脑袋根本就唔系十二岁嘅脑袋嚟嘅。 嗯、 只不过真系佢现实由出世到今天，佢真系活咗十二年。但系佢脑袋一定系唔止十二岁咯。咁所以佢你话啊，佢系咪诶冇童年咧？你十二岁，人哋个个识啱啱先 M 嚟嘅，咁你喺度做咗咁多啦咁。 佢十二岁都 M 嚟嘅。 即系咁讲话先至有， 佢就算揸嗰架 M 车，佢都有 M 嘅。 即系咁讲啊，即系话其实都系一个青春活泼，即系用好普通人嘅眼光咧，就会系咯。咁但系你应该即系睇到佢咧，应该唔系嗰九啊九个里面一个，佢应该系。1% 嗰個 係啊，我贊成啊！你與其叫佢繼續咧同我讀小紅帽的故事咧，係啊，你不如就 限住佢本身有無限嘅潛能。 同埋，如果咧你將佢擺喺其他行業度咧，你就會突然間叮一聲咧，你就會覺得有咩問題啊？例如，如果佢係喺學業上面嘅，十二歲嗰啲讀大學啦， 係啊， 自由嘅， 你從來都唔會話唔好啦。十二歲唔好俾佢讀大學啦，驚咗佢。 係 啦，又唔會噶。譬如你擺喺運動場上面咧，足球係最多嘅。你見而家嗰啲咧。 青训嘅中心 系啊，又或者话嗰啲咩少年天才嗰啲咧，有啲阿斯朗个仔唔知九岁啫嘛，已经话咧睇得出咧潜力无穷，甚至乎咧 尤其是我谂应该系吸金嘅潜力啦，系咪有个咁嘅？ 唔系，真系话佢踢得好好噶， 系 噶，咁所以有好多佢哋嗰啲豪门咧，真系九岁个僆仔九岁就已经签订佢咧系入嗰啲叫儿童组嗰度咧，佢话喂我要攞住佢签约权先，咁其实有阵时啲潜力咧真系一咁细个咧就已经睇得出。 系啊， 咁如果啦，头先你哋两个都话嘅，你哋就唔想咁早㧬个小朋友出嚟捞嘅。但如果佢哋真系发现到佢哋有咁犀利嘅潜能，你哋系咪会改变咧？ 会，梗系会啦。 如果系嘅，都会嘅。咁但系问题系， 但呢啲即系讲真，千万分之一嚟嘅，可能 系。真系啊，所以咩？十二岁已经可以赚到咁多钱，同埋嗰个叫做咩啊？即系可以出去人哋邀请佢。伦 敦时装周 系啊，你估真系假？ 唔系嗱，你谂下对上嗰次我哋嗰个全城热话嗰例子，系咪阿 Selina 定系 Dion 妹妹啊 ？Selina 咯，系 嗱，其实因为咧。公平啲，我係冇再追睇佢新聞咧，所以我係真係唔知道佢近況係做啲咩 嘅。新聞的而且確少咗有人報道嘅。 係啦，咁我哋 爸爸冇俾佢即係冇俾佢咁大壓力啦，因為之前嗰個即係集中點好強啊咁樣。 係我哋我唔知噶嘛，即係話唔定原來佢而家仲係不停有好多活動咧，但係起碼喺我哋嗰啲慣常嘅新聞渠道見唔到啦。係咁，譬如話呢個咧，就係你擔心嘅地方咯。突然間佢由高處咧，佢係紅到哇，全球關注嘅黃金禁制啊，點樣進級嘅決賽咧？佢等佢嘣一聲咧。起碼啲新聞唔見咗九成，咁呢個就係頭先我驚嘅地方，就係佢受唔受到㗎？係 啊， 個阿爸阿媽受唔受到㗎？ 呢個就要阿爸阿媽教育咯。 係啊， 但阿爸阿媽教育嗰方面，而家講到嗱， 而家有輿論壓力啦。 嗱，未到輿論壓力嘅，因為其實都有人批評，但係批評嘅人都唔算好多嘅。但如果你哋兩個真係千萬分之一有個咁叻嘅小朋友，我當魔力公主都咁叻啦。但跟住佢到十二歲開始買車啦。 係。 咁呢件事，你覺得爸爸媽媽嘅教育夠唔夠多？ 嗱，我講翻一個例子。早嘅新聞嘅啫，已唔知你有冇睇到咧？都係好似美國嘅，咁咧佢又話咧有一日佢有個阿媽咧，咁佢就係單親家庭嚟嘅，咁啊就係得佢同個仔啦咁樣。有一日咧，佢個仔咧神神秘秘同佢講咧，佢話阿媽。 个仔几大啊？ 都系十几岁，好细个噶咋，即系 唔系一个成年人啦， 唔系成年人嚟噶，肯定系十五岁留下嗰啲嚟嘅。我唔记得佢大概咩年纪，总之佢阿妈，我买咗架车。 佢同我阿妈讲佢买咗架车， 同头先个降系咪一模一样先？买咗架车，跟住我妈只眼擘大只眼。 你买咩车啊？咁 嗰架车卖俾你嘅。哦，点解会买架车俾佢咧？啲钱喺边度嚟咧？嗱，即系两大疑问啦。 买报纸， 买投资， 唔系投资， 又唔系啊？ 原来佢将佢自己嗰部X Lock 游戏机卖咗出去。跟住， 即系我变卖变卖变卖， 佢变卖咗自己嗰个游戏机嘅钱， 自己嘅游戏机唔系我攞屋企啲嘢变卖，唔系嘛？ 系啊，佢攞自己屋企部游戏机啊嘛，佢就将佢变卖咗啦。咁然后咧，佢话佢就去咗个二手车场嗰度咧，佢就买咗个二手车。咁但系咧，其实嗰嚿钱系唔够买一个二手车嘅。 系咯。 但系佢点解可以买到咧？因为佢同嗰个车场个老板讲，佢话我想买架车俾我妈妈，因为佢自己打工好辛苦，我想买架车咧，方便佢咧翻工咧，可以早啲翻到屋企。跟住个车场老板咧就话：得啦，我卖俾你啦。咁样，因为知道佢好孝顺， 知道佢诶，就算买部游戏机几多钱， 根本就唔值钱噶啦， 千蚊啊，当佢 系啦，港纸喎， 讲紧系啊，咁佢就买咗个二手车。佢今次就同頭先嗰個個案完全唔同啦，佢唔係買俾自己喎，佢買俾個阿媽。哇，個媽攬住佢錫呢只嘅話，好生性啊，衰仔。 跟住 佢一樣係登曬上 Facebook 咧，啲人直情係咧就蜂擁去讚佢啦，甚至乎有錢捐俾佢嘅。嗱，你諗下，都係買車啦。咁你話個教育有咩唔同咧？咁啊，你唯有話佢嗰個化妝嗰個妹妹咧，佢屋企有錢啲。 系， 所以佢个妹妹 赚得多啲， 系啦，佢就唔使买架车送俾佢爸爸妈妈，佢系买俾你自己咁解咯。 如果有一日咧，阿永永同埋阿乐乐咧都买咗架车俾你，嗱，而家呢个年龄就话，阿妈，我知道你工作都辛苦， 好辛苦啊，呢个单车系你嘅， 又为咗咧，唔系，又为咗要咧， 感受到，我俾我感受下， 又为咗咧，系啊，唔想呢个停车场费咁贵啊，买车买咗架车啊，唔揸车啦，我哋买咗架车俾你啊，不过我哋都系攞咗屋企啲嘢去变卖嘅，你所有神台啲。香水我哋买晒啦，放晒啊，揾晒二叔公道，你会有咩反应啊？ 好残忍咩？唔残忍啊！ 唔系，咁我都会都要。亲情是最紧要的， 香水都要啊！ 对仔女的爱点及嗰啲香水啊？系咪先？有得拣嘅话， 咦？言不由衷喎，佢都 系。 可否用不生岁月维护你痴心不变，一生相依。My lady， 从今天起开始 ，Stay with me， 情深的小伙子，一起互分享美丽情意，天天紧靠我，以变快乐事。爱你，却最爱的你，一起花点心机，永远爱你，永远亲你，共度浪漫以利，伴我起舞吧，所有温馨在一起，让我抱你，吻你，栖身前地。珍惜这份情意。 字开始，用倾心舞步来试验，一生拥抱你化作美丽诗。 小公主，童话的小公主是她，她是郭富城。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网上留言咧，同埋 fax 号码23396453都无人欢迎嘅。咁啊，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90%，有冇收过喺出面活动嘅时候咧，收过人哋啲卡片啊？ 有好多。 有冇留意人哋啲卡片咧？有冇啲咩收过啲咩好特别嘅卡片啊？ 我最特别咪有一张系风琴式拉叶设计咯， 好贵噶嗰啲。 唔系贵，系长啊。 长噶、 啊。 即系好似嗰啲人哋赌神 系啦，我已经唔记得咗嗰个嘉宾系咩身份 啦。即系佢好多个身份嘅，因为 系啊， 所以 真系 拉叶式咁样去。 拉叶式，我第一次收到，哇，唔系嘛， 好巴闭啊！ 即系佢坐上咧，好似拉高。 佢呢个有少少晒命嘅，唔似晒啲冷嗰啲 咁。摆到明啦，真系，我都唔知人哋想称呼佢边个 title 好啦。最后可能都系叫佢陈生啊、李生啊咁样嘅啫，但系嗰个就印象深刻啲。再唔系咧，就系啲材料特别啲咯。 系个质地， 系 啦。 试过其中一张做俾自己嘅卡片咧，系厚嘅。 你自己啊？ 系啦，我嘅 copy 系厚嘅，跟住写咗我个名嘅嗰啲字咧，系好似一个小小嘅挑刻咁样咧，就可以深咗落去嘅。人哋攞到嗰阵时咧，即系都会觉得啊，你张 copy 好特别咁样。 你知唔知佢要设计呢个啊？ 因为个人特别啊嘛，你咪想咁讲。 佢鞋底又要厚啲， 系 卡片都要厚啲， 粉底都要厚啲， 咩都要厚啲，咁样嘅真系。 加底又厚啲咧，猛喺度。 透明嘅卡片啦， 透明都 中间特登穿咗个窿嘅又有啦。 我有收过一啲唔系长，唔系普通嘅卡片。 我都有嘅，我做过一张咧系短啲嘅长方形，真系噶，喂， 点解你所有嘢都跟翻自己身体特质而做嘅？ 唔系，同埋黑色全部都系深色啲啊？点解嘅？ 我都唔明点解嘅。 我真系会咁谂嘅，有阵时咧，尤其是啱啱出嚟做嘢嗰阵时咧，冇咁多人认识你啊嘛。我觉得如果每一张卡片咧好工整地一张卡片，因为我哋做嘅行业又已经唔系咁工整啦，有多少少特别嘅话咧，容易令人 你 记得 你 系边一个。 啊、 我出嚟做娱乐事业嘅， 好唔工整咩？ 你谂下人哋平时派工派卡片嗰啲咧， 你咪谂住同阿 Sir 我捞编嘅， 咁都系编本嘅。 都你系编本， 你谂下 你公司有冇拜关公啊？偏门啊，真系 好似烧猪咯。 唔系，啲成日都话我哋呢啲即系半 都系当自己捞偏噶，我光明正大噶我。 咁啊，梗系光明正大 啦。系啊，但系我讲紧嘅通一般正统嘅卡片咧，会有公司名啊，譬如你做保险嘅，你做地产业嘅，即系嗰啲agent嗰啲，会有张嗰啲证件相嗰啲噶嘛。即系我就唔想系即系 传统， 系啦，唔想咁传统。 好啦， 咁咧即系外国咧有个发型师咧，咁发型师都要俾卡片人噶嘛，系咪先？咁我都希望下次你帮衬返佢啦，係咪？ 佢将自己个样同埋嗰啲电话号码刻咗喺把铰剪度，俾把铰剪你咁样。 我话佢攞头发嚟做卡片。 哇咁正， 直情系咧有好多 冇攞啲头发啊， 开毛笔咁样啫嘛，开毛笔都系咁啫。 够特别喎，呢个够特别。 但你想唔想收？你问我，我话边头发边个噶，我唔想收。唔 系 最紧要唔系，最紧要唔系边个，系唔知边度嘅。 哦，点啊？ 睇 睇到嘅啫， 系啊。 喂，点解头发系乱嘅？ 唔系咯，嗰度用咗负离子，你都可以直噶。 边度用咗负离子啊？系 啦， 加拿大 啊， 底都要用负离子。 呢个发型师 好多钱喎，咁 佢就希望咧，大家咧。真好记挂住佢嘅时候咧，佢唔知做乜嘅撞鬼，嗰张卡片有正常嘅，但系个卡片咧，佢咧就钉住咗一个 出世纸， 好似卡片咁大嘅一啲物品，咁跟住啲客咧话啊咩嚟噶，做咩你会俾个嘢我啊咁。佢將個安全套呢一齊附帶埋喺佢卡片嗰度。 即係話俾你知我幫你剪頭髮你會 好 安全 嘅。係啊，好穩陣係嘛。唔知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在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上，新民党议员叶刘淑仪质疑，现时教育电视收睇人数偏少，而节目的成本就偏高，成本贵是不是因为节目由公务员制作？他又关注现时年轻人已经不看电视，要求当局大刀阔斧改革。 檢討教育電視的播放形式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當局接納早前審計報告對教育電視提出的建議，會全面檢討，包括節目是否繼續以電視形式播放。他指出，節目成本主要用在製作，香港電台製作的教育電視節目有透過分拆方式上載互聯網，提供給師生在課堂時間以外應用。深圳昨晚的暴雨引發洪水，導致四人死亡，仍然有七個人失蹤。在昨晚九點多短時間內落暴雨，羅湖和福田都有河道工人被沖走，其中福田區四個人被沖走，當局仍然搜救緊其中三個人。羅湖西湖賓館段有七個人被沖走，導致一人死亡，兩人失蹤。東湖公園段亦都有五個人被沖走，三人死亡，兩人失蹤。深圳市气象局昨晚大约八点先后发布四次天气预警，包括冰雹黄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风黄色预警。北韩国营传媒报道，领袖金正恩再次被推举为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北韩召开最高人民会议，金正恩在会上再次被推举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劳动党持江道委员会委员长金在龙接替朴凤珠担任内阁总理，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接替金永南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以色列登月探测器创世纪号在月球表面坠毁，团队宣布任务失败。创世纪号无人探测器大约七个星期前升空，原本计划在月球表面影相和做实验，但在尝试登陆时引擎故障，并且和地面控制中心失去联络。今次项目由私人公司耗资大约1亿美元进行。项目负责人说，虽然任务最终失败，但至少他们曾经尝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一点半。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50点，跌89点，成交金额46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0点，跌7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8.4，跌3蚊；吉利汽车16.72，跌9毫；中国平安91.7，跌咗5仙。盈富基金30.1，跌5仙；建设银行6.91，升4仙；中国铁塔2.5元，升2仙；安石 A50 14.98，跌咗1毫；华夏沪深349.系46.95，跌咗4毫；友邦保险79.25，跌咗7.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11.77，瑞士法郎1.003。澳元0.713，加元1.337，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825点，升114点。港金现价报12,100元，跌1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53美元，卖出1,2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楼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啦，近住香港礼宾府一带咧就比较挤塞。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在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龙尾在龙压道。 几年拿里去回德纪立街都是比较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另外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就实施了特别的措施，主桥的快线和中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80公里，慢线就由每小时的80公里降到每小时6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广播道人妻信箱。 要预防麻疹，最重要是注意个人卫生，应经常保持双手清洁，不要去人多挤迫或空气流通欠佳的地方。打乞嗤或者咳嗽时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黄耀祖，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咧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啊，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头先呢桂花田讲话嗰个发型师就即係去到最后攞咗个安全套做卡片啦。 唔係啊，佢有 钉埋落去。 係啊，即係佢俾个卡片正经嘅，但佢係附带一个安全套。但係最卡嘅一样嘢呢，佢係攞个钉书机钉喺中间。咁佢吓收到之后呢，佢话你想点 我想问一下， 叫你唔好用咯。 外国噶嘛，系咪啊？我想问个发型师叫咩名字啊？知唔知道？ 做咩事啊？ 你识佢啊？ 唔系啊，即系有阵时可能佢哋个姓啊，同 condom 系有啲似，可能都系狮字头，譬如Conrad 咁样啦吓。哦、即系可能会即系有啲嘅关系之类嘅嘢，所以佢先至会咁做咧。 哦， 即系有啲嘅意思咁样。 唔好深究啦。咁、哦、我谂，但我又见到你嗰单新闻咧，都系承接住佢嘅。我又要用翻头先阿田嘅嗰种嘅开场白嚟问同样一个问题啦。 咩啊？ 啊，你哋。在不同的活动场合都有收过避孕套啦，有冇见过？ 咪住先，你呢个假设性嘅问题，点样任何场合啊？ 即系老实，任何活动场合啊？ 点会活动 点会 无端 收安全套啊？讲真， 活动有好多意思噶嘛，你同你伴侣嗰个活动咪会有咯？ 系 咁 嗰个系用唔系收， 你都诶唔系，你都要收我先用噶。 咁可能我自备咧 都得噶，你都要攞个安全套出嚟噶。我哋只系用翻头先个问法啫。有冇收过啲好特别嘅安全套啊？ 哦， 有冇见过啲好奇特嘅安全套啊？ 冇喎、 啊。嗱，你可以将所有你曾经见过，但你觉得唔够奇特嘅，你可以唔使讲嘅。 嗱， 系啊， 我系好奇特先至讲嘅。 第一个人哋送俾我嘅系嗰阵时仲系读紧书，你都知道咧，即系中学啊嘛，青春期啊嘛，大家咧即系对于安全套生活就 系 觉得哇好禁忌 啊， 好前卫啊，即系嗰样嘢咁样。 好似 A 咁唔敢掂 啫嘛。好似好中意咧同个仔，唔系好想拥有，因为要扮大。 捱過啊嘛，嗰陣時。 即係代表你用得喎、 啊。係啦。 其實只係可能攞嚟吹氣球嘅啫。 即係話證明自己有咁有咁嘅能力去用。 唔係啊，有乜機會去用啊？ 哦。覺得自己大 個 係啦，好多時候你會送啲男仔同男仔中間咧，即係會送個一個避孕套俾你，真係嘅，就當係生日禮物嗰啲咁樣，大個仔啦，即係真係當玩嘅啫。嗰陣時咩都唔識咁樣。我係收過一個有卡通人係卡通人物嘅。 有卡通人物嘅。 揼揼嘅。 係。 係啦。 佢畫上去俾你㗎。 唔係啊。卡通人物喺個封面係嘛？ 喺個封面。 我由裏邊就係、 是、做咩啊？ 冇即係譬如係大笨象咁樣啊。 大笨象一隻卡通人物。 可以有噶，小飛象唔係卡通人物咩？ 可以，但係你都唔可以。 不過問題就人哋小飛象有啲係大飛象咯，係啦， 係啦。咁嗰陣時即係嗰個，我覺得細個咯，回憶咯。 有冇見佢而 家？ 嚇！有冇打開嚟用？ 嚇！ 有冇打開過睇啊？ 有冇打開過嚟睇？唔記得啦，呢啲邊 記得啫？誒、哎，佢又唔通話俾你聽？喂，老細換個 size 先得㗎，細碼好冇啊？ 我 矮盒啊， 我成個人擺到去啦 咁 啊！ 咁你幾時先開始正光明正大咁企喺度？我揀啊！即係揀嚟買。 咁你當你光明正大要用嘅時候，你咪光明正大咁買咯。 唔係，總係先叔叔噶嘛啲人。 點似你啫？你琴晚落去買都先叔叔噶啦，仲係買嗰五支豉油同埋十條生抽先至喎，攝包紙巾下面攢住噶嘛。 仲有買啲點心啦， 跟住收翻收翻嗰個話：阿姑啊，你係咪幫我仔買噶？幫我仔買唔使咁先叔噶喎。好啦， 同埋有 size 分喎咁。 你有冇見過有款安全套係要兩個人先可以開到嘅？ 哇咁巴閉，好似保險箱咁樣條鎖匙。 佢呢個咧就係喺呢一個阿根廷啊，最新推出咧佢哋嘅艾滋病保健基金會，為佢哋嘅即係叫做艾滋病毒感染者咧，就希望喂大家保障下，因為成個阿根廷咧好多呢啲艾滋病患者，不如大家可唔可以尊重少少，安全使用呢一個即係避孕套咁樣？咁佢哋咧就創立咗一個咧叫做。四手齐开先用得到嘅避孕套。 喂，做咩学嗰张安嗰张 四手 按摩？ 喂，唔系我真系想知道，因为我完全谂唔到个构造系点啊！有啲乜嘢系两只手开唔到？好似 IQ 题咁啊！有啲乜嘢系两只手开唔到， 要 四只手先开得到嘅咧？咁样 一齐开呢、這个，咁咪仲更加增加咗难度？ 唔系嗱，咁样嘅。首先咧，佢个设计咧就系都系一个四四方方嘅盒嚟嘅。咁但系咧，佢话佢呢个盒里边咧，佢分别有四个窿。咁呢四个窿咧，其实就系一个掣嚟嘅，即系。等于你嗰个密码锁咁样咧，你要同时揿住呢四个窿咧，咁佢先至可以咧就开到嘅。 咁你四只手指咪揿到咯？ 但系佢嗰 个一个咪得咯， 佢嗰 个 系啦，但系佢嗰个窿嘅设计咧，就会令到你咧唔能够咧自己一只手咧、 哦、 就可以即系同时就掌握晒嘅。佢话咧你就要咧即系透过呢一个两个人四只手，每人咧就摆两只手喺个窿度，咁咧你先至可以，因为咧嗱，譬如你两只手啊嘛，你就咁样揿住咧。但你冇第三隻手再開個盒出嚟噶嘛？ 哦， 如果你只係一個人嘅話， 即係總之個設計就令到係要兩個人四隻手先至可以打開嘅。 佢咧咁啱咧， 即係好似嗰四個角落頭咧一撳，啪啪啪啪，好似開咗個夾咁樣，跟住咧就先可以解咗鎖，可以拉得開。 好似好高科技咁喎， 係係啊， 唔係咁我 好似係要開啲有入邊有生化武器嗰啲咁樣嘅。 咁佢其實係咪想咁複雜咧？跟住咧令到你今日不如你算吧啦，你瞓覺啦，大家。 唔係喎，點解佢要用呢個方法咧？佢話一定要咧。两个人一起咧，即系夹埋四只手咧，先至可以同时揿到晒咁多个窿，咁、然后咧先至可以开，先至可以开到咧。因为咧，佢就话好多时咧，大家都唔系你情我愿啊，即系佢话咧，系啦，佢话有阵时咧就净系一个系啦，佢话有阵时就纯粹系，即系你知啦，有阵时嗰啲性关系咧，可能都系半推半就，佢话唔好啦，我想瞓觉啦，唔好啦，我想嚟啦咁样，跟住咧嗰个就话嚟啦，我已经有啦咁样，咁可能系男嘅，即系佢唔一定系讲紧话要强暴咁严重嘅，但可能唔系咁愿意啊，又或者个女嘅可能系迷迷糊糊啊咁样咧，佢话如果用咗呢个安全套。嗱，當然有個前提就係你要用啦嚇，當然有個前提你要用先。咁首先你要當確立咗先，當你要用嘅。佢話咧，佢希望嗰個效果就係咧，就唔可以話阿 Mary 嚟啦，我已經自己一早準備咗啦，我帶埋啦，我哋嚟啦咁樣，係啦，阿 Mary 就半推半就就同你， 大家願意地開咗佢先用啊。 係啦，佢希望個情景咧就變成又係Mary， 不如我哋今晚開心啦，唔好啦，開心啦，我都唔好咯。咁如果 Mary 話唔好嘅話，佢攞咗個避孕套出嚟，佢自己開唔到。佢就用唔到，咁如果佢要 Mary 都肯企埋嚟开嘅话咧，即系佢话 Mary 咧起码都要谂过嘅。 咁点啊？我同你好啦好啦，我哋开心啦。咁你有冇帮帮手啊？你攞埋两只手嚟咧，我哋一齐揿个病套盒咁样。 明白嘅。 系啦，咁佢就希望做到 庆嗰啲亮灯仪式咧，大家啲手要摆晒落去噶。 都明白佢用意嘅，之但系我觉得佢既然佢系唔想嘅时候，佢可能话咁麻烦啦，即系开即系唔需要拍你两只手指啦。咁跟住佢净劈用都唔用，咪仲衰。 嗱，佢就话如果你用都唔用嘅话咧，个女嘅就更加要大条道理咧，就话喂，如果冇嘅就 no. 就唔得啦。系啦，即系其实佢系确保咧，就系你尽量要用，仲要系咧你情我愿嘅。佢话因为就针对咧以往都有几多人咧，其实都系即系个女嘅迷迷糊糊半推半走咧。佢唔一定讲强奸嘅， 知道 佢真系可能讲头先嗰啲咧，即系咩情到浓时， 男嘅可能都会噶。 系啦，即系有时 岗位个位置可以调转 嘅。即系总之系情到浓时嘅时候咧，佢就想话嗱，你多一份清醒，男嘅可能就唔会清醒噶啦，但系个女嘅可能本来咧就话哇好靓仔啊，白马王子，我哋开。心啦，做咩啊？做乜嘢？做乜嘢起身啊？麻烦你攞埋两只手一齐揿啦。佢嗰下咧，佢就希望佢 吓灯仪式 系啦，咁麻烦。唔系，即系如果佢觉得麻烦，然后佢竟然觉得唔用嘅话，咁我帮唔到你啦。 我当然 咁帮唔到你啦，真系。 我想问佢譬如用呢四只手指开咧，有冇讲话用几秒嘅时间可以搞掂啊？ 哦，又冇啊，但系你相信一定系比你自己开嘅更复杂咗啦。 我当然 系啦。 如果咧佢嗰盒嘢咧，佢嗰盒嘢嗱，咪四四方方啦，四个手指揿晒之后咧，佢其实就即系如果就咁， 再揿完之后再拉开个盒咯，佢先至可以打得开咯。 如果就咁可以套用埋落去， 有冇咁急啊？姑， 咁就可以方便。 有冇咁心急啊？ 正所谓 好肚饿、啊， 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有啲嘢系要期待噶，姑。 我觉得佢系无意中讲咗佢当年喺尖东嗰种风范 啊， 欲望。 系又唔好等啦，快啲你一脚踢开咗佢。 尖东海旁嗰条系阿田嘅欲望野兽街。 好奇咁啊，先阿 O Shelley。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前瞻， 电影界拥有专业精神当然值得敬佩。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专业精神奖得主刘允先生，刘允1968年投身电影圈做龙虎武师，直至70年代正值谐趣功夫片热潮，刘允就以鱼头允嘅艺名在幕前发展，片约不断。刘允总共拍了百几部电影，到了90年代谐趣功夫片和喜剧渐见式微，他就返回原来的岗位做龙虎武师，一直至今。入行50年，他仍然继续时刻紧守岗位，永不言休，工作态度认真，不断提升技术，特别在威亚方面更加成为专家，得到各动作指导的肯定。虽然今日他已经无需亲自费力拉威亚，但是他仍然无间断地锻炼，年届70依然要求自己保持强健体魄以应付工作所需，其敬业熬业的精神实在值得学习和表扬，大会在颁奖典礼当晚将颁发在专业项目上最高荣誉的专业精神奖给刘允先生。 你都想知道更多关于金像奖的资讯，那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全程直击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阿田啊，提醒你啊，而家系百无禁忌时间啦， 系啦， 将你由30年前喺尖东咧，你嗰个当代豪放女嗰种嘅性格咧，系啦、 啊， 可唔可以翻翻嚟先啊？ 我紧守岗位噶， 系啦，我哋嚟过咯，1、2、3。嗨，你好啊。 好啦，又嚟到百无禁忌呢个时间。正因为呢你又真係呢要讲开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呢。 咩情况啊？ 明明呢我个阿环呢，我阿环。 阿环都要用㗎。 阿环都有两样，即係我今日嘅阿环呢，佢有两个部分。 更加需要有呢啲保障啊。 係啊，但係古代又冇呢啲咁嘅保障㗎嘛。 咪囉。 係啦，嗱阿环。咁、我上次我嚟带到咧，就讲到咩咧？阿华就系讲紧个工钱要分几多级制啊？ 我记得，1500啊嘛，最高级嗰啲系。 系1500至2000嗰个啊嘛，系啦，系啦。咁啊，有啲阿华咧就要嫁俾嗰啲小师啊，系咪？ 系 啦。咁啊，讲紧啊高级阿 玩。佢咧其实咧佢咧就陪住即系即系话最多钱啦， 老爷奶奶嗰啲、 或者系住佢家嘅小姐啊咁样啦吓。咁咧、你有冇听过陪嫁丫鬟啊？ 有 咧， 陪啲小姐嫁出去嘅， 即系好似嫁妆咁样陪佢过去服侍下小姐咯。 系啦，嗱，佢就真系一个嫁妆 又服侍埋啊老爷咯， 系啦， 又要服侍老爷， 系一定要嘅，斟茶都要啦。 咁又啱嘅，我都系咁谂啫。 系啦， 仲有得斗斟一杯，斟两杯冇所谓嘅。 斟一杯，斟一杯， 公众有义。 系啦 ，Shubidua，Shubidua， 系啦。咁啊，阿陪嫁丫鬟咧，佢有个名嘅又， 系 叫做啊， 叫做通房丫鬟。 通房啊，好通爽个名，会唔会唔系几好啊？ 通房丫鬟， 即系打通喎嗰间房系。 啊嗱，咁啊系啦，嗱就大家好多画面喺度啦， 好多画面喎，唔系几好喎。 嗱，呢个陪嫁丫鬟佢又叫通房丫鬟啦。咁啊陪嫁丫鬟咧，佢就陪住啊佢家小姐咧，就嫁到人哋嘅夫家嗰度继续服侍系咪？ 我知个通字点解，通风报信嘅意思。佢咧就负责咧就将阿小姐嫁咗出去之后咧。佢嘅情況去嗰邊啊？有冇俾阿老爺蝦個老公好唔好啊？嗰啲咧就將呢啲消息帶翻佢自己屋企嗰度，等佢本身個小姐個阿爸阿媽咧唔使擔心。 我就話係宿舍嚟嘅，通房丫鬟，即係佢通常留喺間房嘅丫鬟。 哦，咁好啊，咁好啊， 宿舍 係啦，呢啲叫通，通常留喺間房嘅丫鬟。 喺間房度做咩？ 通渠咯， 就 係、 是、 有個通。 通常留喺間房度做留喺間房要做嘅事， 即係 執 咩 間房啦， 咁 執間房咁樣嘅，係啦。 啊，真係有啲慧根啊！ 邊個有啊？ 隔兩個都有。啊，咁咪要聽我講。 佢係通常留喺間房度。通风报信间房发生咩事嘅丫鬟， 其实佢已经系一个嗰啲特务嚟噶啦， 系咪咁样？ 系 咯。 嗱，呢个丫鬟咧陪嫁嘅，陪住小姐咧到夫家继续服侍佢咧，大部分咧都系有钱人家咧先至可以有呢个陪嫁丫鬟咧去陪阿小姐出嫁噶。 系 即系佢穷嗰啲又冇啦。咁啊，除咗一大笔嗰啲嫁妆之外咧，仲会带埋呢个陪嫁丫鬟过去。咁、那个阿嫁妆嘅即系嗰啲嫁妆就话俾嗰啲夫家听，喂，其实我家千金小姐嚟噶，真系，即系话唔可以睇小我家小姐啊咁啦。咁跟住咧，嗰、那个陪嫁丫鬟咧就系、是、啦，真系啦，佢话咧真系夹住嗰个小姐咧喺个奶奶嗰度，会俾阿奶奶啊，又或者姑婶啊嗰度虾。如果有啲咩，即刻帮口之余，仲即刻通风报信，话翻俾佢娘家听，好鬼大作用噶佢。 好嘢，好嘢。 我都话俾娘家听啦，但娘家帮到手，咩个女都嫁咗出去咯。 系 咯， 都系咁。 嗰个年代即系似卖断咗咁噶啦。 你知噶啦，从古到今啊，啲人中国思想都系啊，报喜不报忧噶嘛。咁佢翻去，即系佢翻去娘家嘅时候，点啊喺嗰边，咁一定系话好噶啦，唔通话唔好咩？咁 啊 就系 买咗个丝绸俾你啊，通常都系呢啲咁样。 系啦、 所以就证明你好愁啦。 咁嗰个丫鬟咧，就会第一时间咧睇到，哎呀，嘢又似你啊，吓恰我家小姐，同你死过之前，佢都即刻咧就 打小报告， 打小报告噶啦。咁佢嘅功能有呢个喺度啦。嗱，其次。咁咧，佢家小姐咧，通常嫁个丫鬟咧，都会拣个靓嘅陪嫁嘅。你知唔知又点解咧？ 咁哦，即系如果佢自己服侍唔到老公，就叫个丫鬟帮手。 咁更加唔会拣个靓噶啦。 唔系你唔靓嘅个老公唔会要噶嘛。 但个老公会移情别恋噶嘛，咁样。 佢摆明因为自己招呼唔到佢，先揾个人帮手啊嘛。 我觉得个丫鬟系可以那個小姐咩唔識做嗰啲咧，可以幫佢做嘅嗰啲咩針子啊、 什麼靚 寶啊嗰啲咁 靚啊嘛， 靚啊！ 頭先都講明係要靚咯，一定嘅作用就係咁噶啦，就係想如果佢真係招呼唔切個老公嘅，就由丫鬟代替。譬如煮饭俾佢食，俾、 okay. 教水俾佢冲凉，系啦，应该就咁样嘅。咁啊，老公都心旷神怡啊，个凉冲得系咪先？ 啊，你觉得你自己个谂法嗰、那个方向？ 我觉得系因为要靓先至觉得咧有面。即係帶佢出去見人啦，都見得下，即係大場面啦，就會覺得咧，啊，我個娘家咧根本咧就好風光嘅咁樣，妹仔咋， 係 啊，都咁靚啊， 但係妹仔靚過小姐咧， 哇，咁唔得噶，即係你點會見到個伴娘靚過個新娘 嘅啫，所以咪係咯，但係佢而家特登要揀個靚嘅喎， 係喎，揀個靚嘅喎， 我知啦，佢都知道嫁到佢咧危險啊。 老爷一间柴房有位啊，点算咧？ 我妹仔靓啲啊， 系啦， 搞佢啊， 就揾个妹仔，唔系妹仔帮你执柴房，系啦，就个小姐自己唔使执柴房啦。 哇，呢个妹仔个作用好 大，好 大 噶，佢系替身嚟噶，佢又系顶包又系替身，应该系咁啦。 所以做呢个大妹大丫鬟咧，其实真系你可以谂下佢啊，究竟系即系一个苦差啊，定系一件好事咧咁？嗱，真系嘅，头先咧咪讲过咧， 边样真系啊？ 陪嫁丫鬟。佢又叫通房丫鬟嘅，系啦， 通 啊，系啦， 通房间。 原来呢个咧，呢个妹仔咧，佢咧嗱，即系如果一般丫鬟咧，佢哋有间大房咧，就大家哆唻咪发苏咧，咁好似青年旅社咁一齐瞓嘅。 我真系咁， 系 同埋啲小厮一齐瞓。 冇啊，小厮还小厮嘅。 哦，你话啲下人一齐瞓噶嘛？ 系啊，咁系妹仔还妹仔啊，小厮还小厮啦。 女子监狱啦，仲 系 咪？ 系 啦，上 下 间床 咧，系啦，咁佢哋一间房咧，就好似青年旅社咁瞓嘅。但系呢个咧，大丫鬟咧，佢又唔系噶啦噃。 系。 佢真系同佢主人，佢同佢主人一间房。 吓，咁佢老公咁点啊？ 佢唔同床。 唔同 嗱，佢不过都系唔同床啦，因为阿主人佢系男主人、女主人就一张床噶嘛。但系佢咧呢个大丫鬟咧会同一间房瞓噶喎， 房噶， 仲要系一个屏风之隔。 哎呀， 哇！ 佢就瞓喺嗰即系嗰张床啦， 咁冇私隐嘅。 隔篱有个屏风咧，就隔一隔啊，呢铺床啊，你噶啦，你喺度瞓啦。 咁隔篱就高山低谷咁样喺度呐喊。 系啦，佢就 呢边就加油。 嗱，佢 少爷加油，少爷努力，少爷加油。 嗱、 yeah, ， 我哋先讲下一啲功能嘅先。嗱，咁呢啲功能咧就系咧佢有两个目的嘅。 武术指导，少爷，你唔好话阿丫鬟啦，元秋多嘢讲啦。你只脚唔递高啲嘅，咁点踢到只乌蝇咧？系啦，递高少少，好唔好 ？OK， 咁 少姐，你反应又假咗啲啦。你个肚受伤，唔好揞住个头先得噶。你嗌得凄厉少少。 如果佢做丫鬟就 惨，冇人请佢啦。咁嘈， 应该系武术指导嘅机会大啲。 啊 ，OK， 诶， 你哋今日个圈速快咗好多、啊。听日我叫老爷炖翻两条人心过嚟叹下先。系啦， 嗱呢两个目的嘅两个功能，呢个妹仔瞓喺嗰个主人房里面嘅侧边咧。第一，据话咧系冬天嘅时候咧， 暖床。 暖床佢就需要啦，皇宫里面咧，皇帝就要啲妹仔暖床啦。咁佢就唔使暖床嘅。咁咧，佢系冬天嘅时候，如果瞓下咧，个主人觉得，哎呀，喂，我想入杯水、 哦， 啊，又或者我想去个 Vimi 喎。 咁做咩 啊？我唔想行噶嘛，咁、哦、远系咪先？ 我帮你 Vimi 啊，我帮唔到你 Vimi 佢咯，帝坛官咯。 嗱，咁咧呢个时候咧，呢个时候咧，咁咧即系佢冻噶嘛，系咪先？咁呢个时候嗱，因为我头先咪话咧，一个屏风之隔好近噶嘛。你瞓得远嘅嗰个老爷，或者个女主人话：阿妹啊，咁啊好大声嗌佢又唔想噶嘛，咁所以咧个妹仔就要瞓得好近，要咧知道咧哦， 仲要唔可以难瞓添啊，天气做唔到， 都做唔到， 系啊，呢两个人瞓咗， 就 系 可以难瞓， 系啊， 咁咧佢就话： 你都唔可以太嘈瞓得， 系咯， 我要饮杯水，咁呢个妹仔个丫鬟咧就要真系咧去斟杯水俾阿老爷，话俾阿 小 奶咁样噶啦，咁啊如果佢要 Vivi 咧。咁咪攞个尿壶咯， 咁使唔使帮佢捧住噶？ 啊，咁梗系要， 即系佢系扮演一个夜间看护嘅角色。 啊，系啦，系啦， 系 啦， 嗱，鸭仔啊，少爷， 系 啦， 咁呢个就系佢其中一个功能啦。咁第二个功 能 系啦， 武术指导有冇？ 第二个功能咧， 好心急啊， 就系做武术指导， 真系有武术指导啊，原来 即系有时要帮帮手嗰啲咁样啊， 唔系帮手，应该系指挥啫。 佢咧就 指挥交通咩？ 嗱，一二三，嘿，嚟啦，呼气， 佢都唔想啊，阿少爷咧，即系嗰个佢姑爷系咪？总之嗰个男主人咧，就对佢家小姐唔好无礼噶嘛，或者好粗暴噶嘛。 哦， 咁佢就真系 你唔俾系个小姐太粗暴， 咁 阿少爷 都唔想咯， 招架唔住， 佢都唔想咯。 所以咧。呢个大丫鬟咧，就佢企喺张床嗰度咧， 佢做替身嘅， 佢 特技演员， 佢做求证啊， 系佢做替身啊，啊少爷等等先，呢个动作我家小姐，我家小姐做唔到嘅，我嚟，走就位，走就位， 佢又真系会陪住望住佢哋开心一时嘅， 哇！ 但如果阿小姐真系越是嚟 咁前卫嘅，点解会 犀利啦？ 姑爷又 你唔使喊到湿晒啊，嫂， 你 生不逢时，你如果你做西瓜大少嘅时候，你又拣只阿田呢做丫鬟，你点算咧？ 咁就一世啦。 咁咧，真系当阿小姐有越是 嘅时候，而家阿少爷佢又想，咁呢个时候，等等， 替身啊， 通房阿环就要嚟帮手啦。 吓、啊，咁呢啲古代嗰啲咩咁伤风败得嘅？佢买一送一喎、 啊，呢啲唔伤风败得啊？ 咩啊？你想翻去古代度生活啦，系嘛？ 呢啲系服务精神，专、啊、业到位， 做到最尽、啊， 系啦，全为了你做到最好。 哇！你有冇谂过自己想谂嘅嘢，原来真系喺古时系想实现呢件事嘅？咁何解？ 我要有钱啊，可以翻去做西瓜大少啊！ 喂，咩朝代啊？ 啊，咩朝代都有呢？ 咩朝代都有噶、啊，真系。我下个礼拜再讲。 系啊。 哎呀，我放假添。哎呀！ 国会奉行尊重私人财产、开放市场等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彭斯话：呢啲就系总统特朗普要对2500亿美元嘅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嘅原因，并可以喺呢一个基础上加倍。彭斯话：特朗普一直听取有关中美经贸谈判嘅汇报，并参与谈判进程，又指特朗普仍然对谈判抱有希望。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西部和珠江口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30，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21点，跌118点，成交金额49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0点，跌7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8蚊，跌3.4；吉利汽车16.56，跌咗1.6蚊；盈富基金30.5蚊，跌咗1毫；中国平安91.7，跌咗5仙；建设银行6.88，升1仙；中国铁塔2.7蚊，升4仙；安石 A 5014.98，跌咗1毫；友邦保险79.1，跌9毫。华夏沪深347蚊，跌咗3.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253，瑞士法郎7.825，澳元5.593，加元5.869，新西兰元5.284，欧元8.8559。每百日元对港元7.0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1804点，升92点。港金现价报12100蚊，跌1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64美元，卖出1291.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返去红棉路都是挤塞，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排到市超域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着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就车多，在新界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村方向近着长青村一段都是挤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汽车都是体能活动，洗车都是体能活动，不单止可以令架车闪亮亮，对各位司机的健康都有很大益处的，动一动就健康一点。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未到夜晚。 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约定你。 乜嘢运动参加咗二十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一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 ：Arctic Monkeys, Four Out of Five,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Emily Warren, Side Effects, Maroon 5 featuring Cardi B, Girls Like You, Eminem, Fall. Just remember, I was here before. 立即登入 rthk.hk 投票支持你心目中嘅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14号。 香港每日需要1100人次嚟捐血，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鼓励你加入吸血联盟。只要有合适的场地和足够的人数，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去旅行前记得去捐血先啊，因为不少地方都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讲咁多都是想你记得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3个人。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22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0%啊，雷公咧呢个有效时间咧就去到1点半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继续呼呼作响。 系啦，虽然咧就咁天气麻麻地啦，但系都唔影响我哋嘅点唱噶，我哋啲点唱都好热辣辣噶。电话号码1872388啦，咁我哋网上留言同埋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嘅。 冇问题，冇问题，有 fax 啦，亦都有即系网上嘅留言啦。我呢度有一张咧就系啱啱传真过嚟嘅。丰收三位主持，我叫 Joyce 啊。 Hello， 我要点唱俾我大儿生女阿晴晴听，因为咧佢听日咧4月13号咧就会生日啦。另外咧仲想点唱俾咧细儿生女阿欣欣听啊，因为咧佢就考紧 DSE， 佢因为呢一个考试咧好努力啊，非常之努力，希望佢考到自己理想嘅成绩啦。祝晴晴生日快乐啦，欣欣咧我哋就成家人咧都会咁支持你嘅咁样。 哦 ，OK， 系啊，考 DSE 同学仔咧继续努力加油啊吓，咁啊去埋5月之后咧跟住咧就可以去呢个毕业旅行啦。 去玩啊！ 系啊 ，OK， 咁啊呢度都有个毕业啊，呢个 Beyond 咧佢就话啦，唉，真系好想点唱Beyond 嘅《不再犹豫》啊，佢系俾佢全家人都好开心啊！点解啊？因为佢个仔啊 Ryan 仔咧，终于长大，而且喺澳洲完成大学啊！ 系啊， 系啊， 真系好开心 嘅。嚟紧咧，将会去澳洲咧，就出席佢个毕业典礼啊！咁啊，希望咧佢哋一切顺利啦，开心心啦，感受前程啦，系啊，生活愉快， 达到理想不太易，哇！唱完 系啦，真系 好快，我即刻自己完结埋啦。 佢开个声咧，真系唔同啲个人。 我食咗药啊， 记唔记得礼拜头？ 我啱啱食咗药啊， 你食咩药啊？ 我食咗啲感冒药咧，我梗系觉得个头咧有啲发一发下， 所以 会嗨 咗 而家。 OK OK， 系啊，我算唔算药驾而家？即系因为我哋话唱片骑师啊嘛， 都系一个驾驶， 驾驶紧噶嘛。 系啊， 系啊，啲揈紧头而家。 好开心啊！咁跟住咧，佢即系话再加个咧，佢就话啦，阿爷咧同埋阿妹叔咧喺天之灵咧，见到佢今日有学业有成咧，都会替 佢高兴同埋保佑佢嘅， 一定一定 开心心啊！佢希望下个礼拜出席佢嘅毕业典礼咧，系一切顺利嘅，开心心嘅咁样 咯。一定会，一定会。呢度咧就有 Legal Fisher， 佢咧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三月份咧，爸爸靓仔坤咧就做咗呢个心脏手术，经过咗大半个月留院咧，而家已经平安咁样翻咗屋企啦。好多谢大家嘅探望同埋关心， 恭喜晒！ 希望爸爸咧继续有好嘅进展，可以快啲好翻。呢段时间咧真系要辛苦晒靓女凤妈咪啊！哇，好劲啊，坤哥同阿凤姐啊吓，妈咪就 系 凤姐啊吓。佢话咧又要医院啦，屋企两边走啦，又要煲汤水俾爸爸，仲要照顾我添啊！只可以讲咧就系话爸爸妈妈你哋真系好伟大啊，永远都会爱你哋，亦都要祝福埋三宝咧，同大家都要健健康康，身体要珍惜身体啊，因为健康咧真系好紧要噶。佢仲话不如三宝啊，你哋咧合唱几句，继续为爸爸加油咁样话我。 奋斗强人是你，爸爸永不放弃。 好犀利， 系啊，真系犀利啊！吓，希望爸爸咧，即系佢嘅爸爸咧，就努力加油啦。 系啊，强人永不放弃啊，仲要身体健康啊，继续加油啊！ 你播住风骚快回俾佢听咧，佢一定得噶啦。 好好好，继续点唱。 好，咁啊呢度咧 ，Nanc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豪仔阿祖，祝四月生日咧，仲有我夏甜甜，佢祝四月生日嘅儿生仔们啊，哇，好多啊，儿生仔们啊，有吴允超啦，郑卓明啦，姚建文啦，佢侄仔咧汤石宇啦，祝佢咧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喂，而家咧改啲细路嗰啲名咧，真系都唔系咁容易读到啊吓。 系 啊，啲即系嗰啲名字咧都有啲改过咁样。OK， 咁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开开心心啊。 系啊，呢度咧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嗰个忠实听众咧，摩卡声阿卡斯啱啱摩卡嗰位记者啦，系啦，其实咧佢系一个咧有冤屈嘅案情咧，佢又想话咧。话豪仔咧一定要读出嚟啊，咁样 申冤喎佢。 系啊，咁咧简介咧就咁样嘅。佢话封咗三宝，佢话我而家唔知点算好。佢话咧呢件事就咁嘅。琴日咧我答应咧就个伯母啊约咗我哋两公婆咧就去尖沙咀一间酒楼度就饮茶。当时佢同答应揸车去到个商场嘅时候咧，大概十二点左右啦。入到停车场泊好车嘅时候咧，准备入 lift 之际咧，阿答应咧就无端端俾一个咧佢话系个货运司机拦截，仲要咧用一炸粗口问候，然后就话咧，喂，你知唔知头先你啊撞花咗我个车头 bumper 咁样？咁咧佢话我Darling好有礼貌，同个货 van 司机讲咧就话我冇撞到你个车个 bumper。之后一个货 van 司机咧仲话啦，我见得一清二楚噶，你唔好抵赖添，我叫我兄弟嚟啊咁样。好吧，好彩呢个保安咧就同个货 van 司机讲就话，喂，系你自己撞到雪糕筒先搞成咁嘅啫，就唔关其他人事。咁呢个货 van 司机呢再大大声讲呢就话哼你哋好嘢啊，即係攞眉彩啦吓，你哋好嘢啊，你自己睇住你啊，诸如此类啦咁样。佢就话好驚咁样。咁我就觉得呢，第一就既然个保安做咗证人，咁即係证明你嗰位Darling真係冇撞到人哋啦。咁我觉得即係你喺香港呢都仲可以放心啲嘅，即係法治社会讲证据㗎嘛。咁第二你话呢人哋咁样即係恐吓你问候你呢，你真係睇情况囉。如果你真係发觉佢係即係再出现喺你面前啦，特登跟进嚟吓你嘅话呢，咁你当然可以报警啦。咁但係如果只係限于嗰次口角嘅话呢，咁你咪大人有大量囉，佢屈唔到你钱佢梗係嬲啦，係咪先。咁阿 Mocha 希望你就唔好即係太担心咁样啦。 呢度呢有 Milo 啊，佢呢就话呢风骚三宝好好甜甜祖祖你哋好啊。去年呢我个二女呢就大学毕业啊，你哋呢播咗五月天嘅倔强㗎一年啊。呢一年去搵到份好嘅工作啦 ，yes 恭喜！ 仲要工作咗一年之后咧，有本钱带我哋咧去韩国度玩啊！但系咧佢嘅梦想咧就仲未实现到，我都咧就叫佢唔好灰心噶啦，因为咧梦想永远咧都系会跟住自己嘅，只要自己努力，梦想就一定会实现噶啦。今次咧就想点唱五月天嘅《顽固》俾佢听，佢话咧我个女啊真系好鬼死中意啊五月天嘅歌噶，亦都系因为佢啊带领埋阿 Milo 自己啊入埋五月天嘅音。音乐世界添， 哇！ 你话听佢哋嘅歌咧就好开心噶啦， 系， 仲要恭喜阿二女都一样咁叻，中大就收咗佢， 系， 迟啲咧就要辛苦地一边工作一边翻学啦，咁啊， 恭喜佢哋啦，迟啲五月天又嚟开演唱会啦， 系啊， 咁希望佢哋多一个人中意五月天，知唔知就多一分力量做咩啊？ 做咩 一齐揿 F 五个掣咯， 系啊， 系啊，恭喜你哋可以多一个人一齐揿掣啦 ，OK， 好啦 ，Lanc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日咧睇到咧新闻啊，有两位阿 Sir 救咗个 BB 啊，仲讲多句救人系警察嘅天职啊，就话真系好多谢嗰两位警察，话努力。 力咧为市民服务啊！再多谢佢哋啊，陈国辉阿 Sir， 同埋咧阿黄伟源阿 Sir 啊，佢愿祝咧获救嘅范 B B 咧佢身体健康啦，希望佢咧可以早日康复啊！咁我都睇到呢个新闻啦， 系啊，呢、這个新闻大概 真系好好啊！ 嗰件事系点咧？我都本身都想讲， 我 喺嗰 个 点唱 讲啊， 留翻呢个点唱嗰阵时就讲 啊， 佢就话咧本身咧就有一位B B 女九个月大嘅啫，佢有一个即系好少见嘅呼吸道疾病嘅朋友， 罕见嘅病嚟嘅， 罕见。突然之间咧，爸爸妈妈带佢咧就搭的士嗰阵时咧，突然之间个呼吸停顿咗，九个月嘅 B 女， 仲面青口唇白，同埋个紫晒咁滞噶啦。 跟住咧，的士司机咧见到路边咧就有警车泊咗喺度，随即咧就停车就嗌阿 Sir 真系嗌阿 Sir 可唔可以帮手啦咁样。警长咧就即刻落车，一个咧就指挥交通，另外一位咧就帮呢位 B B 女急救啊。两分钟我哋成日话嗰啲关键两分钟 系 黄金救命时间， 救命时间成功啊！个警员咧就用呢个心肺复苏法咧，帮呢个 B B 女回复翻呼吸。 系， 跟住咧就讲咗呢一句说话啦，就 系 话救到呢个小生命咧，佢哋都好开心，认为救人咧系警察嘅天职。 哇！ 俾掌声 佢啦，真系俾掌声啊！陈 Sir 同埋王 Sir 啊，因为咧即系佢仲要，其实咧喺救嘅期间咧，阿王 Sir 系救嗰个嚟嘅。咁咧佢话咧佢都唔止一次啊，因为佢话咧。做咗好多次咧，先令到阿 B B 咧， 我 有少少喐动啊， 可以讲详细啲嘅，就因为咧，其实已经系做咗几次噶啦，但都冇反应 啊。 但系佢话我冇谂住个放弃，但系佢咧就即系听到咧，就系话咧 B B 女呢个喉咙发出一啲好微弱，好似想作呕嘅声音啊， 好似有啲卡住嘢咁样。 佢咧就怀疑可能有啲唔知乜嘢咧就阻塞住咗咁样啦。佢用最后绝招，佢系嘴对嘴锡嗰个 B B 女，用力吸咗嗰啲嘢出嚟啊！ 吸住啲嘢出嚟啊！ 佢话成功将个奶状嘅液体咧吸住咗出嚟，跟住 B B 女咧就有翻反应啦！ 哇， 犀利犀利，呢个真系犀利， 真系犀利啊！ 即系你谂下，嗰刻系忘我噶啦，佢唔会谂嗰啲，即系你可能而家听你话，哎呀核突啊，奶白色救人嗰一刻咧，什么都不重要啦。 因为就有啲嘢就棘住咗妹妹，但妹妹佢都冇反应咯，点会讲到俾你知 啊？厉害啊！ 所以真系好开心，我都等嘅嗰对夫妇开心，亦都等妹妹开心啊！妹妹嗱，你加油啊！阿 Sir 咧。即系嗰下子咧，去拥救你嘅时候咧，你自己都要即系成长阶段嘅时候咧，都要自己努力加油啊！ 系啊，我觉得咧，我哋咪有嗰啲好市民奖咧，就俾啲见义勇为嘅市民噶嘛。系咪警队内部咧都可以有呢啲叫做好警察奖咧？ 应该有加许嘅。 系 啦， 应该俾我哋又提名一下，即系可能话呢啲阿 Sir 即系好英勇啊！ 我 见 到 一定 有 枪林弹雨噶，其实呢啲都好好。 我想话，我都想赞埋个的士大佬啊！ 哦， 系，因为佢原本谂住车去医院嘅，但系佢觉得中途好似唔得点咯。又好彩，佢哋见到警察，佢话：哎，唔谂啦，我净喺警察嗰度睇下佢帮唔帮到手先。 其实我真系觉得每个人需要学少少急救。 所以消防处系啱嘅， 系咪啊？ 任何人 都需要 笑佢。 而呢个课程，我觉得教育处咧都真系应该尝试摆入去。 而家咧 系咪 must 嚟噶？ 而家好而家开始陆陆续续咧中学啊，学紧中学，好似净系小学开始已经有啦。希望佢哋咧每年都学啲，去到中六咧，每人都有一张急救课程嘅毕业证书咧，俾佢哋啊，俾啲中学生。 希望啲同学仔真系要专心。 头先我就听到，譬如阿叶太咧，就会话教育电视咧，就好似想搞佢啦，因为佢冇乜人睇咧。我就觉得二合一就最好啦。 嗯， 每堂教育电视堂嘅时候咧，播翻五分钟，任何人教你急救方法。 系， 咁你又一路睇嘅时候，你有实际应用嘅即系地方啦。 即系一来教德育，二来教急救。 嗱，我觉得系与时并进嘅。你话一刀切咧系错嘅，因为实在有太多咧学生应该喺读书时候需要学嘅知识，譬如有阵时有啲咧好 critical 嘅 situation， 火警，你唔系净系平时嗰个讲真，大家就算系做喺办公室都会有火警演习啦，好流噶嘛，大家冇 哦走啊走啊，嘢攞啦， 系 啦，倾偈又成， 我哋成日话地震，究竟你应该要点处理？未必个个同学仔会认识噶，呢啲你真系要教人噶。其实教育电视咪一个几好嘅途径去教咯，你谂唔谂点教啫嘛？教啲咩啫嘛？ 啱啊，净系教点样用呢个灭火筒已经够啦， 系啦， 识唔识用灭火筒啊？ 系啦， 系咪先？ 第一堂急救堂，你 系 急救人。佢系被急救嗰、那个， 系 你啊， 去啦，嘴就嘴啦， 啱噶，唔使惊噶，呢个系正常需要学噶， 系啊， 我哋有假人噶，同学仔都唔会尴尬噶。 佢第一时间即刻兜落去，有假人噶，唔会话点啊？ 所以同学仔，同学仔 要啦，我唔要啦， 都应该需要学啊。 系啊， 1872388啊，有咩点唱，欢迎打嚟。 谁愿陪我越浮，随电流左或右，懒心够，闲话横飞。来十年多 相信几多首富格言，也不需要低等的恩典。我只相信此生不要给枉过的理念。纵使目标很远，连活都活得心酸，也要谨记当初心态写出我的志愿，要无憾的生存。也话够，仍逆流不停留，太足够。何谓年纪如天流，只得一双手臂，不理尘俗乱世竞技，只有场地无限唱机。我不相信几多首富格言，也不需要低等的恩典。我只相信此生不要给枉过的理念，纵使目标很远，连活都活得心酸，也要铭记当初心态写出我的志愿，要无憾的生存。好景再短，此战已算，呼声有间发现，我只相信保守冇保险，我只相信该可深信你亦无需底线，我只相信星沙中有誓言，我只相信继续跟你乱战，我不知道几多讽刺可给那位发现，纵使目标很远，狂热得汗水飞转， 无憾的生存是 DJ 啊！我哋直播室里面咧有人妻， 系啊， 系咯， 都系广播道嘅代表， 都系广播道人妻，喺嗰边打个招呼啦，唔使讲其他嘢噶。 Hi， 我系广播道人妻啊，系阿妈添啊。 系啊，哇！ 我老母听劲话声，唔系啊，星期日啊，你咪大家而家都可以听到劲文主持嘅玩玩星期天咯。 有啊，但系佢嗰个角色正经啲嘅。 唔系佢平时喺个咪前面通常都正经噶， 系 佢咪后唔系啫嘛。 系啊，佢咪后唔系啦。 咩啊？咪后都好正经嘅。 王耀祖啊，系咪玩自爆啊？ 我从来都系讲真话噶。 佢唔系自爆，佢爆你啲嘢，呢啲叫引爆。 嘿，长你嘴，长你嘴 啦。好啦，呢度有个 Mavis 啊，佢点唱咧？佢就话 ：Hello 啊，我想话咧，你哋嘅新 Jingle 真系好搞笑啊！你哋啲猪猪侠啊，咁样嗰啲咧，我咧就想点唱俾我嗰啲教友听。 系， 佢整亲只脚啊，要一啲时间先可康复到。旅行都去唔成添啊！咁我知道佢系好唔开心嘅，咁我就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希望佢就唔好唔开心啦。我要点唱 Beyond 嘅歌，因为佢中意听嘅。咁啊，多谢三位。 嗯 ，OK， 好啦 ，Sunny 咧就话啦，三宝你哋好啊！今个星期咧忙到咧唔能够休息啊，有好多个 project 咧赶啊咁样，又要咧理埋学校咧人事嘅问题啦，又要理大学嘅嗰啲面试嘅嘢啦，真系好忙噶。咁希望咧可以咧一齐。顺利啦，可以希望可以快快完成啦。 好，呢度有 Claire， 佢咧就话咧，风骚三宝你哋好啊，豪仔叔叔记唔记得你嘅头号粉丝谦谦啊？ 记得。 谦谦病咗啊！而家肺炎啊，入咗医院啊，接受紧治疗啊。佢话豪仔叔叔，你可唔可以啊，帮阿谦谦打打气啊？ 哦，谦谦呢个咧，豪仔叔叔真系好多经验啊！我小朋友早嗰轮都入咗医院咧，但我话俾你听，去到医院嗰度咧，啲护士姐姐咧， 好靓嘅， 温柔体贴，同埋咧贴身照顾 、嗯， 放心，真系咧嗱，分分钟咧比起你喺屋企休养咧，就更加专心。 同埋细心嘅。不过当然啦，由于你咁细个咧，我相信你妈妈咧系要24小时贴身保护嗰只咧， 担心嘅。 你更加有独处嘅时间，即系我唔知谦谦你屋企有冇其他成员同你霸住妈妈咧？如果要争嘅话咧，呢段时间谦谦就系你同妈妈独处嘅时间。 咁样嘅你， 唔系啊真噶，你知唔知当我细仔入医院嘅时候咧，我都系咁样同我老婆讲，唔好咯，而家即唔使同我大仔争啦， 一对一啦， 一对一啦，咁我唔理探你啦。 你系嗰、那个，你系得到好处嗰个嚟嘅， 因为佢 要霸大仔啊嘛， 唔系，所以真系唔好惊嘅。同埋咧，病院里边咧，真系佢哋啲护士姑娘咧，都照顾得都几周到嘅， 系、啊，唔使担心。 肺炎都可大可小啊，谦谦啊，加油啊，我哋都支持你啊。 系啊，喂，我等住你出院再打俾我噶。 系啊 ，Claire 咧就话咧，作为妈妈嘅佢啊，好担心啊，希望咧个仔咧可以快啲好翻，快啲翻屋企啦。佢话豪仔叔叔啊，其实你嗰啲医药费咧系咪左袋入右袋噶？ 系啊，全部都系左袋入右袋出啊，啲医药费冇晒噶啦，令到我份人工冇埋啊，真系。 OK， 好啦，阿 Celia 咧，我喺街咧遇到阿 Celia 啦，佢话咧想点唱啊，俾佢阿女啊阿 Junie 听啊，圣心书院同埋咧嗰啲同学仔，希望咧佢哋咧考 DSE 加油啦，各位同学仔。咁另外咧阿 Charles Mooker 咧就话啦，甜甜早早好好啊，咁啊想点唱俾啊二哥堂。阿嫂嫂同埋柏谦啦，同埋子谦听啊，希望咧子谦咧佢哋考 DSE 咧都顺顺利利，一家人都开开心心。 系啊，好阿 Kathy 咧，佢就话啦，你哋三位好啊，好中意听你哋节目噶。4月22号咧，除咗老公生日咧，仲有好多亲戚嘅生日啊。4月1号咧就系孖女两岁生日啦，4号咧就系儿生女生日啦，16号咧就系侄孙仔生日，24号咧就系表姨生仔生日，26号咧就系表姨生孙生日噶。佢哋屋企咧有4个成员都生日嘅，包括1号嘅孖女啦，咁样祝佢哋全部咧。都是身体健康生日快乐的，你们都要生活愉快啊， 多谢晒，多谢晒，大家可以继续点唱的，不论是风骚快活人网上面的专业可以留言，我们的 Fast 机号码当然准备好了， 是 2339643， 是22度气温，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去到1:30，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的， 是啊，喂，趁着我现在吃了又嗨嗨地，有什么歌要唱的，我们一起来开演唱会了， 来吧，1872388打给我们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医委会主席刘允仪提出下个月开会再讨论放宽非本地培训医生实习期要求。医学会同多个公立医院医生团体今晚开会讨论。公共医疗医生协会话，若果大多数共识是不规定非本地医生的服务年期是在考试前抑或考试后开始计算，协会不会有特别意见。公立医院顾问医生协会亦都认为，免实习条件没必要和几时考试捆绑。在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上，新民党议员叶刘淑仪质疑，现时教育电视收睇人数偏少，而节目的成本就偏高，成本贵是否因为节目由公务员制作，又关注现时年轻人已经不看电视，要求当局大刀阔斧改革，检讨教育电视的播放形式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当局接纳早前审计报告对教育电视提出的建议，会全面检讨，包括节目是否继续以电视形式播放。他指出，节目成本主要用在制作，香港电台制作的教育电视节目有透过分拆方式上载互联网，提供给师生在课堂时间以外应用。因为谋杀三名性工作者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巴基斯坦裔男犯人2016年在监狱上吊自杀，死因庭今天继续聆讯，裁判官朝早引导陪审团裁决。裁判官说，陪审团不应该考虑法庭以外的工作或者家庭因素以及传媒报道等，只能够考虑证人宣誓下的供词和书面证据。裁判官又说，陪审团若果裁定死者是上吊自杀，需要是毫无合理疑点，若果不能确定就不可以作出裁决。案中巴基斯坦裔男子在2008年谋杀三名性工作者并夺去财物，被裁定三项谋杀罪成立，判处终身监禁。男子服刑八年之后，2016年11月在石壁监狱内上吊死亡。 深圳昨晚的暴雨引发洪水，导致四人死亡，仍然有七个人失踪。昨晚九点几短时间内落暴雨，罗湖和福田都有河道工人被冲走，其中福田区四个人被冲走，当局仍然搜救紧其中三个人。罗湖西湖滨管段有七个人被冲走，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踪。东湖公园段亦都有五个人被冲走，三人死亡，两人失踪。深圳市气象局昨晚大约八点先后发布四次天气预警，包括冰雹黄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风黄色预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一点半。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32点，跌107点，成交金额5,02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0点，跌7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7.8跌咗3.6，吉利汽车16.6跌1.2元，盈富基金30.5跌咗1毫，中国平安91.6跌咗1.5毫。建设银行6.89升2仙，中国铁塔2.7升4仙，安石 A 五十14.96跌咗1.2毫，友邦保险79.15跌8.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11.73，瑞士法郎1.003，澳元0.713，加元1.337，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1,827点，升116点。港金现价报12,100元，跌1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98美元，卖出1,29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为人父母的，除了想吸收多啲知识，教育我哋嘅下一代，更加想了解多啲关于本地教育嘅资讯同消息。吓，到底有啲咩方法可以知多啲呢？ 如果你都想知多啲本地教育资讯，就唔好错过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早上由我芭比林为主理嘅 Miss 芭比 Miss Lam Lam 啦。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晨光，有快乐。 香港电台、香港戏剧协会合办 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经已圆满结束。 当晚星光熠熠，场面热闹。 当中有佢张伟健。 今晚可能有提名但落选，甚至乎冇份提名嘅朋友看看，睇下呢啲咁样嘅咪人版咯。即系做一场细戏都从来未攞过奖嘅，但依然对戏剧充满咗热诚嘅，今晚咪好有鼓励咧。 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特辑， 4月13号星期六晚8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波盛睇紧乜嘢啊？睇到咁入神嘅？ 睇紧 catalog 咯，我有好多电子产品要买，睇下边度可以一次过买到咩？ 诶，咁你4月13至16号就要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会举办一年一度嘅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呢度有资料俾你睇啊！ 系、哦，展览今年系第16届，有超过3,500间参展商展示佢哋嘅电子产品，仲有虚拟、扩增与混合实景。联网家居、电子医疗及穿戴式电子产品，同埋机械人及无人操控技术嘅展区添， 仲有首次设立嘅人工智能及语音识别技术展区，集合不同地方嘅最新电子产品，应该帮到你噶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风骚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呼吁电话啦，18723881872388啦，咁可以打嚟咧，有咩点唱啊，同我哋倾下偈都得嘅。咁啊，传真号码23396453咧，同埋网上留言区都等紧你噶吓。 系啊，呢度有 Mace 啊，佢就话丰收三宝你哋好啊，星期日咧要拜山啊，喂啊，唔好落雨啦，唔系咧好论尽噶，有好多嘢要带上山噶咁。 真系、 啊，真系啊，佢话咧想点唱埋俾我哋三个听啊。 多谢。 佢话想点唱郑伊健嗰首饮品广告歌。如阳光， 嗰、那个系苏永康嘅变咗。 佢话郑伊健拍噶嘛，嗰、那个 哦，咁啊系，咁系，咁系， 我冇记错啊， 冇记错， 嗰首歌都 即刻佢几惊啊，即刻佢仲系， 冇惊噶，你话我惊咋？ 系啊， 系啊，好 啊，呢个乜咁啱，乜咁啱啊，嗰、那 个系咪？系 啊，但系几多年之前咧呢、這个广告， 好耐啦，八十年代。一定是八十年代，我相信 廿几啦。如果你话八十年代，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仲有几个 version 嘅个声音都有。 系啊，其实第一个 version 系女仔咯。头先嗰我头先就扮紧个女仔声嚟嘅。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直播室有啲咩可以掉过去，又唔会掉烂啲机器。 系啦，攞你个电话，攞个电话真系。 我费事你俾得到嘛？ 将心意画成字句。 好啦，我哋继续点唱啦。 偷偷的 say hello， 系会传染我都唱。 如阳光。你这阵痴心亮起，好翻嚟，好翻嚟， 好想唱下一句，一阵咪后唱俾你听啦。地下，唔系地下版嚟噶，咪 唔唱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O K， 你要练练到食下啲咳药水啊，好嗨啊，真系。 我 饮茶咪今次点算啫？ 特登带多咗开声茶翻嚟俾你哋饮，你哋又唔饮？你睇我把声几开今日， 系咯？但系你用打我脑几开而家真系，系啦， 我想开你个脑添。 系啊，好啦，三宝你哋好啊，俊文啦，佢话出面咧而家有好大雨。 吓！ 希望揸车嘅朋友、司机啊，大佬路畅通，小心路上，因为佢都系司机啊！你加油啊，阿俊文都 小心啊！ 希望嗰啲真系司机大佬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啊！落雨都系要路面湿滑、啊， 湿滑系啊，唔好喺度玩线胎啊！好 ，Polly 啊，忠实听众咧，佢嘅生日点唱咧，亦都传真咗过嚟啦。佢话三位主持你哋好，我系 Polly， 四月七号咧就系张应祥先生嘅生日，四月十二号咧就系张应祥先生同埋佢夫人结婚27周年嘅纪念日， 恭喜！ 4月18日咧就系李剑开婆婆89岁生日，咁啊4月18号咧亦都系尤中英女士嘅生日嚟嘅，4月24号咧就系互协啊刘欣欣咧， 系啦，欣欣同思思， 因 为 佢 因 为有阵时 有啲系啦 ，fans 字咧我哋未必睇得太清楚， 我估系思啩，刘思 思，我觉得系。 系咪刘啊？系可能系刘诗欣，刘诗欣小姐生日，祝各位咧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嘅。亦都要点唱咧，俾美国加州嘅罗汉大啊，罗汉大先生，罗汉大先生听啊，祝佢哋呢一家咧都生活愉快嘅。仲有我哋三位啦，希望你哋都健健康康。 好靓仔啊，李志刚，好靓仔啊！ 我今朝发梦见到你，你听唔听到啊？ 多谢你啊！ 喂，你唔好走住啊！我哋啊，因为咧，琴日阿曾志豪咧，发梦咧，梦 见到你啊， 跟住咧，我哋有听众尝试帮你解梦。梦啊，佢咁讲噶，佢话猪猪侠甜甜黑豹豪好，蚁侠祖祖你哋好啊。其实梦系反映住你潜意识嘅欲望嚟噶，豪仔你潜意识系咪喜欢上咗 Alex， 或者视 Alex 为呢个救命英雄啊？对佢心生倾慕， 其实救命英雄 系 啊，佢救过好多次命噶， 系啊，延续佢嘅生命。 系啊，你今朝 爱关怀 有冇眼眉条啊？今朝真系发梦见到你，好几惊啊！ 我又系见到你眼眉条 嘅。喂，你讲下先，你真系要做咩咁靓仔？ 靓仔啊，你真系。 烟靓喎，你平时我就 好普好普通，我唔会赞你，所以我就话 你系做兄弟啊？ 有做嗰啲慈善机构嘅总理，我今日支持佢，支持慈善事业， 个心口真靓。但我觉得有呢个唔使外个 根。 Jackson 嘅嘢你識條 咩啊？你講啊，你講啊！呢個就我哋平時嘅溝通啦， 咪就係咯，幾開心啫！ 但 係 見到紅燈亮起咧，就出唔到嗰啲字。係 啊，真 係。平時佢係咪咁講嘅？ 係啦，回顧翻頭先係 Polly 嘅點唱完咗， 係啊，但我未讀完㗎，因為咧阿 Wailing O 咧，佢就咁樣講完之後咧，佢仲話要好多謝我哋，幫我哋咧每日一笑啊，令到佢哋娛樂到佢哋。係，佢話咧想點唱俾我一起過咗。珍珠芬纪念的老盘厅，珍珠芬即系几多年啊？帮我 check 下好唔好啊？ 珍珠芬应该起码都有几十年啦。 系啊，系话因为咧喺医院咧做咗个通波仔手术啊，不过咧就好翻啦，应承。从此以后每日都会揽住佢，佢话起初咧氹到我好开心噶，点知每逢赛马日咧佢就唔记得咗。佢话不过点都好啦，起码你有曾经咁样嘅领悟，希望大家都要继续珍惜时间同埋珍惜身边嘅人啊。 三十周年 啦， 咁你话系咪应该俾只冧歌佢听下先？ 要。 而我哋嘅冧歌里边咧，我哋又有啲明星朋友帮我哋唱咗只冧歌 吧，特别送俾你威利奥，仲有同你珍珠芬嘅老伴啊。 朋友你像检得爱人与知己，因爱超越叹气，遇上你才深知我还爱得起，但求不委屈你。朋友你幸福不再是上枷锁，更坦诚地承诺我运气全部能舍弃，唯一不可以杀掉你。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有苏永康亲自演绎现场示范红颜知己，冧爆啊！真系啊！好啦，嗱，所以你而家密切留意住我哋礼拜五呢个点唱咧，你成日都会有惊喜噶啦。我哋就会喺你咧最冇防备，但系亦都喺你最需要嘅时候咧，我哋突然间就会有呢个明星特别版嘅歌曲送俾你。你要留意住啦吓。 我会觉得我会开始揾下我哋其他节目嘅 DJ 同事。 要佢哋唱系嘛？ 系咯， 我唱你又唔俾我唱，其他 DJ 你又俾佢唱。 好啦，听电话啦，我哋。 白花田，你要鼓打佢，得闲啦，佢完全都唔俾机会我嘅真系。 其实我都唔使俾机会你啦，你自己都争取晒每一个啦， 自己都争取，冇浪费过。 咩仲可以俾机会你啊？ 我听听用电话先。Hello， 你系边个？兄姐。 喂。 系咪叶玉卿啊？ 系啊，唔系叶玉卿，系 卿 姐啫。 卿姐， 一样风情万种，卿姐 点啊？卿姐 啊， 系啊系啊 ，Emily 系啊，卿姐点啫？ 卿姐你好，有啲咩想点唱啊？ 冇啊，今日咧阿邓子峰生日， 轻轻松松邓子峰， 生日快乐， 十郎啊？ 吓， 系咪十郎啊？ 系啊， 哇， 哎呀，你同佢好熟定你好中意佢噶？ 又中意佢，又同佢好熟啦。 系啊，点解嘅？ 呢啲解唔到嘅，呢啲好 解唔到噶。你哋系咪试过曾经有个？ 系啦，帮我手啊！ 帮我手。 点知帮手啊？帮拖添啊！ 帮拖添啊！咁要讲 你 啊！ 哦，你系咪帮佢做呢个家务助理啊？ 系啊， 真系噶， 好嘢， 真系帮拖喎，咁样真系喎， 喂，爆啲秘密出嚟啊！唔得嘅，唔可以咁样嘅。 好开心噶， 好开心噶，有冇嘢讲得出嚟嘅？例如佢有冇着住底裤通街走啊？嗰啲嘢咁样 咧。同埋佢屋企系咪真系好多巴士哥嚟？ 着住三点式啊，通街走啊。 三点式唔系话， 我有冇听漏咗啲乜嘢啊？ 系喎，佢个样系咪真系好似巴士光年啊？你觉得？ 系啊， 真系好似哦。好，好啊。咁你有咩要同阿邓子峰讲啊？ 祝佢生日快乐啦，生意兴隆啦， 系 步步高升啦，身体健康啦，最紧要。 最紧要祝佢轻轻松松啊嘛。 系啊，咪同埋屋企，佢会成日喺屋企同你讲收到收唔到。你人工收到收唔到？收唔到。 每个月 出 粮嘅时候咧，就系阿 Sir 啲人工咧收到 收 唔到 收唔到 收唔到。 佢就话冇就一定讲收唔到噶啦嘛。 哎呀，好正啊！你系咪要咁好笑先可以做到 阿 邓子峰嘅家务助理噶真系？ 系啊，你冇讲错，一定要好笑先啊，要开心嘅人先做得到噶嘛，唔开心点会做得到？ 哦，我知啦，其实佢唔系家务助理嚟噶，佢就系头先阿田讲嗰啲通房丫鬟。 点啊？ 唔好乱讲嘢啊！ 真系啊！ 我掌佢个嘴。 系啊，掌你个嘴。 系。 系啊，尽量讲啊，通间房都系佢打扫噶。 我见阿兴姐都系好开心嘅， 好 开 心啊！ 一个 咁，你系几耐之前同佢做嘢噶？ 仔都打扫埋啊，你知唔知啊？ 哦、真系噶，哦，咁你几耐之前同佢工作啊？ 系。是啊，同埋佢一齐工作咯。 哦，好啦，好啦，好啦，多谢你，兄姐。 希望你日日都好似今日咁开心啊，兄姐。 好嘛，好啦，多谢你，拜拜。 啲娱乐就 开 心噶啦。 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我怀疑兄姐同我一样。 咩啊？ 啱啱食咗啲咳药水。 系 啦，嗨咗。 咪今日好咯，我哋应该每一个都系开心、健康咁样噶嘛。 系啊 ，OK， 好。多谢兄姐电话。 好，再听到个听众，你系边个？恩宇。Hello。恩宇。你是恩宇啊？ 听到有两把声，妈妈听 到啊。 佢隔篱嗰把声就是恩宇之声啦，系咪？ 系咪啊？ 系你啊？ 边个系阿恩？边个系宇啊？喂， 欣赏宇宙， 欣赏宇宙就系恩宇啦。发挥 你小宇宙，引火替加星球， 个字都唔啱啊！真系烧佢啊！系啊，我字先烧咗 嘛。执着做乜啫？ 啱啊，系啊。 喂， 边个啊？究竟恩宇而家边个打嚟啊？ 恩宇系个女女咯， 系咪啊？ 喂 ，sorry， 听 唔到。 系啊，你哋两个搭嘴搭到咁啊，听众听唔到我哋讲嘢噶。不如你讲下啦，你系同埋你女女一齐点唱定点样噶？ 喂，欣宇又点唱啊？你讲啊。 啊，欣宇系个女。 我个朋友仔系希晴，我哋星期日生日嘅佢。 哦，佢就星期日生日，你个同学仔，你个朋友仔叫咩名话？ 希晴啊。 希晴。 系咯，希晴咯。 我听唔到啊，因为。 娉婷啊。 希晴， 希晴啊， 希晴啊， 希晴，咁啊，你哋都系几多岁啊？ 五岁， 几多岁啊？ 五岁， 真系五岁啊！ 五岁啊！ 桂花田姐姐真， 你嗰度玩玩先，点做咁耐？ 你当佢刘德华啊？ 咁啊，欣宇啊，你有啲乜嘢说话咧？想同阿希晴讲啊？佢星期日就生日咯， 祝佢咩啊？ 生日快乐！ 好啦，咁你都生日，都祝你生日快乐，好唔好啊？ 5月9日生日， 你5月9日生日， 你有咩生日愿望啊？ 喂，有咩生日愿望？唔记得。 哦，不如咁啊，你中意食咩味嘅蛋糕啊？ 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啊！ 咁不如你可唔可以用呢把声唱只生日歌，我哋一齐听好唔好啊？预备啦，话1、2、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嘢， 好嘢，多谢你。 系啊，你朋友仔希晴咧，一定会听到咧，仲会好开心添啊吓。 系啊， 多 谢 晒欣宇。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啦，希望大家快啲再打嚟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人生总有高低，佢而家明啦。 一路荡，穿过窄巷街头，游历过。一路望，经过百千种人，有百次为我。人们笑着，人们喊着，各有喜和多。想不透烦什么，我是否太傻？沿着泥路去，重新猜想。 上年未有出新歌，亦都有不同嘅挫折发生喺佢身上，令到 Michael 重新反思咗自己嘅生活以及人生方向。今次新歌嘅题材亦系讲紧人生遇到嘅高低起伏。作曲黎晓阳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黎晓阳、谢国维，监制谢国维。上午五个星期，这个礼拜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黎晓阳 Ride Along。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紧急特别交通消息啊，因为山泥倾泻呢，山顶道来回方向近住山顶道28号啊全线封闭啊，一大挤塞啊，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呢需要改道行驶嘅，希望驾驶人士呢尽量行下其他道路啦，记住啦，山顶道来回方向近山顶道28号全线封闭。 好，继续我哋读我哋嘅点唱啦。 OK， 好啦，阿佩汪咧就话咧，你哋好啊，主持人，今日咧系音乐大师啊，伦永亮先生嘅生日啦。 哦 ，Anthony 生日啊，今日， 咁咧麻烦你可唔可以点首歌俾佢听啊？佢哋一班嘅歌迷咧，阿伦迷啊，永远都会支持佢，同埋咁爱佢噶，多谢。 可以讲一样嘢噶 ，Anthony 咧系我嘅一位恩人嚟噶，我第一个攞嘅最佳男配角奖系 Anthony 写嘅 musical， 哇， 而佢写嗰首歌俾我，有一首 solo 嘅。我一世都会觉得好荣幸，我可以唱过 Anthony 写嘅歌。 你都系唱到 Anthony 林永亮作俾你嘅歌。 Anthony 不知几锡我啊， 真系。系啊，咁你帮我哋做代表啦，你祝佢生日快乐啦。 Anthony 祝你永远开心快乐。我虽然话成日约你同阿 Sa 姐一齐食饭，成日都未做啊，一定会做啊吓。 好嘅， 佢都 有 讲字嘅啫，佢 系啊， 唔做噶你。 冇咁衰啦，六月啦，六月啦，我应承你啦 吓。 系啊 ，OK， 永远开心。 林永亮 系啦，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咧，就系阿睇下先啦，阿 Virginia， 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好，我爱人峰峰咧四月十六号就生日噶，咁咧就祝佢生日快乐啦，日日都开心心，笑口常开，唔好成日都黑面啦，我哋两个宝贝女咧都会好爱锡你嘅咁样。 嗯 ，OK， 阿 Crystal Jung 咧就话啦，峰峰三宝你哋好啊，四月十七号咧系佢朋友阿魏春生日啦，祝佢咧身体健康，生日快乐。魏春咧五月初咧会做手术啦，祝佢咧。手术咧顺利成功，同埋咧帮佢打打气，加加油，祝佢早日康复啊！ 系好，我哋又听听听众电话咯噃。你好，何太， 何太， 系系你啦。 Hello， 何太 ，Hello，Hello。 我咧就补祝我个仔咧，琴日生日，我大个仔琴日生日阿耀，咁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同埋咧又祝下个月咧我有一个仔同埋一个孙生日。 系 细个仔同埋个孙生日， 叫咩名字啊？佢哋 一个叫做宏浩，我唔识佢。个孙叫宏浩，个仔啊叫做阿喜仔啊。 喜仔啊！哦，喜仔啊！喜仔啊！ 边个喜啊？喜欢个喜啊？ 喜系啊，喜欢个喜。 哦，几好几好，系啊。 唔起身嘅喜咩？ 都唔知咩？系啊，不过成日嗌佢起身咧，喜啊仔，起啦，起身啊仔。 好啊， 身体健康同埋嗰个孙学业进步啦。 好啊。 喂，系啊，我好耐打电话，好耐都听唔到，十个电话我都听唔到。嗰次你哋咪话好事。 好人好事， 系啊， 系啊，好人好事。我唔见咗个身份证，嗰个的士司机交翻嚟差馆， 哦， 俾翻我， 系， 同埋咧又有 Visa 卡，又有八达通，乜都有，都俾晒，俾翻去嗰度，乜都即系佢全部 我唔见到， 原璧归赵，俾翻晒你。 系啊，我真系好感谢佢，但系佢又冇讲佢咩姓， 系 姓都唔讲啊，系啊。 我哋呢啲做好事嘅不留姓名， 真系啊， 就咁决定啦， 系啊， 系啊。 咁我真系好多谢，真系好，有好多好人嘅，真系。 系啊，冇错。 好人 系啊， 系啊。上次又系唔见咗身份证，又系俾人执翻，又系我讲咗啦，嗰次就几好嘅啫。 哦， 祝你哋身体健康。 咦，但系我哋听得出你已经唔见咗两次银包咯。 你系咪你嘅兴趣嚟噶？ 同埋嗜好嚟噶， 系专长。 小心啲啦，何太吓。 我知啦，佢系想影嗰张新嘅相，所以每次都整唔见。 要俾钱嘅何太话几百蚊啊？ 系啊，但你越影越靓啊嘛，张相系咪？ 唔系噶，如果你唔见咗第一次、第二次，好多钱噶。 哦，系啊， 系啊， 相啊， 即系经验之谈， 累积上去噶。 嗰次喺嗰个背心袋度称，即系称咗出嚟咧。 系 你做乜将个身份证摆喺个背心袋度咧？又 方便俾警察查。 嗰个着住嗰件背心系有一个袋载住啲钱，载住嗰个身份 证。背心有个袋，简称背心袋，原来系咁样。 系啊系啊。 哦，原来系咁样嘅。 背心嗰件袋， 我以为透明嗰啲背心袋， 我都以为 系。红色嗰 只。系咯，咁你估手抽袋系咩嚟噶？手抽袋就真系一个手抽袋咧，其实。 我冇孭到 冇孭背心嘅。 唔系啊，冇孭到银即系嗰个。 冇带银包。 手袋。 冇孭。手袋都要背心， 有阵时系咁嘅，啲老人家 系 提醒自己啦，系啊。好嘛， 笑啦，豪仔。 冇笑啊，阿祖笑紧咋？ 我忍住噶。唔系 啊 ，OK 噶。最紧要下次嗱，我个习惯系咁嘅。我每一次咧，嗰啲譬如银包啊、散纸啊，我都摆翻譬如裤袋嘅同一个位置度。银包咧一定摆喺后袋。 唔系，我而家落街净系攞个银包仔。 全部都唔新聞證，全部都唔拎落去嘅。 咁你邊要帶新聞證嘅？ 唔係，我就係想話咧， 就喺樓下啫。 我樓下都會查。 我個習慣咧，我擺同一個位置度咧，譬如我落車又好啊，我又會摸一摸我個後袋啊，肯定咧自己咧就冇留低。其實我呢個我自己嘅習慣，我覺得會有用嘅。咁啊，摸一摸前袋有冇跌個電話咁樣。 好啦，多謝曬你啊， 多謝曬。 我哋學識咗嘢啦，背心袋嘅意思係。係 啊，背心有個袋。 Yes， 係啦。O K， 繼續讀點唱。 哦 ，O K。 好啦， 你哋讀先。 你笑啦嘛？好啦，我呢度咧有一个Ansha， 佢就话咧The one you love 送俾我嘅家人听，祝佢哋都身体健康，工作都愉快。所以去到最后，爱好紧要啊！ 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等那人，根本不需要起身。开餐一个人，不必等救人，埋头狂吃通粉不会淋，街都不够行，前途琴行敲一敲钢琴，跟生活梦闻，翻口新买化妆品。能够孤单够晕闷也好，玩到上瘾。能被世界撇下，证明独有得没谁能合衬。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苦，难道寂寞就连烂透神剧亦照播？就如自己一个唱 K 歌，需要寂寞，就如没有人类望见我。我有我一样过，我见我的时间亦更多，哪怕眼影或错，永远也得神发现我交错。人夫选举新女神，听得左耳闻，早知一个见医生。多惊一个人，偏不想见人，为何傻笑解释好费神？飞冰岛里， 谢安琪啊，其实寂寞就听《风骚快活人》 系啦。不过咧，《风骚快活人》一至五咧就完啦，我哋要下个礼拜先再见啦，真系好唔舍得大家。 其实寂寞， 好啦，下个礼拜见啦， 拜拜。